香港花生台在马年等是祝大家花开富贵生意兴隆啦。在芝士肠和丝滑力肠中间我梗是揀花生啦。香港花生台我是新节目洛克道开工主持阿 Win。喂开工啦。 曾经我们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咧，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邊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咧，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呢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嘢係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係咪？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大声同心协力嚟赞成鞑虏。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有方东 A 喎， 哇劲喎！ 因为方东 A 咧， 我转咗用美元发财， 而家嘅工咧就只能够喺星期一嗰度放假，咁啊星期一嚟帮我哋， 系啦， 做咩你卖屎忽啊？ 哎，你点知噶？ 即系礼拜一先冇得卖， 你点知？ 我为咗你哋啊，就整个新春果啊， 多谢 大家中唔中意啊？我剪咗三粒几钟啊， 几好几好， 要搵啊！ 喂，你呢个咧，你呢个讲法咧咁鬼死似，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中唔中意啊？ 系咪咁样中意咧？ 系咪咁啊？ 喂，大佬剪咗三粒几钟啊，俾下面大佬，你知唔知又要揾阿林辉啊，又要阿陈景辉，又要揾阿宝林讲啲咩？ 嗯， 系嘛，真系好辛苦啊，大佬。 佢哋太多废话啦。 系啊，唔系，所以你留意一下咧，其实咧，阿森华就话惊人哋以为我会支持佢哋嗰个中国，其实唔系。你留意一下佢哋讲嘢嘅时候嘅背景音乐，你就知道咧 咩态度啦。 系咩态度啦？系喂，咁其实咧今晚咧开始咧有我哋呢个驻场嘅。 封烟嘉宾 时事评论员咧，阿林宏达嘅，佢阿 Spooky 啊，封唔封到俾佢？ 封到，封到。 我哋学下啲 系 啲怪兽家长英文先， 乜料啊？你封唔封到？ 你 dictation 滴到几多啊？ 滴到啊？ 滴到啊？咁啊？咁啊？封到俾佢，咁而家系咪喺个封度啊？佢 系 阿 Spooky， 喂，封咗未啊？ 封咗啦嘛？喂，咁啊好啦，喂，阿早晨啊 ，Jackie， 喂，恭喜发财 ，Jackie 咧 ，Jackie 唔出声嘅 喂。 啊！再继续我讲先喎， 封唔到啦， 即系封唔到啦。乜其实咧，今日 唔到啊！ 今日阿 Jackie 咧，百忙之中都要封烟咧，做我哋嘅时事评论。点解咧？因为今日喺苹果度咧， 系 俾佐登山挑机喎。 系咩？ 系啊！佐登山，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啊？ 我唔睇苹果噶嘛。 唉，你睇咩？你睇热血啊？ 系啊，我睇霞姐噶。 唉，我以为你睇热血啊。 梗唔系啦，我唔会食嘢唔俾钱嘅。 哇！食嘢唔俾钱啊！我净系知道买嘢唔买女。 哦，咁啊，哦， 唉，嗱，咁其实咧，今日嘅苹果咧有篇文，佐丁山有篇文咧，就叫游客如潮涌，咁就好明显咧就挑阿林宏达机嘅。咁首先佢就话咧，行广东道啊，见到大量游客， 嗯 啊，绝大部分都系内地人啊，全部都系购物客。喺啲街道做零售生意就见到咁嘅情况就非常之开心啦。佢话嗱，最重要嘅就係话啦，愿意以 贵租啊，租入铺头嘅人士啊，必有应付贵租嘅办法， 系嘛？ 就正如咧，领会咧吓喺呢、這个接管咗房委会嘅商场之后咧，租金升，生意增加啦，商场嘅游人倍增，就足以证明咧，房委会管理商场系几咁无能。我就真系唔知佢嘅逻辑喺边度嚟。喂，咁首先系咪阿 Jackie 喺度啊？ 喂喂喂，听听到， 喂，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Jackie！ 恭喜发财！新地好快啲利是到来 啊！真系惨啊！真系嗱，好真系唔好结婚住，所以喂嗱，我想问你，其实主要想同你倾倾今日咧，阿佐丁山即系香树辉嗰篇文，喂，摆明挑你机、啊。 喂，嗱，有一样嘢咧，即系好清楚，佢写到明话喺论坛版撰文讲话要吓，唔好俾咁多大陆人嚟啊嘛。 系 咁耐以嚟，其实讲关于。旅遊方面特別針對大陸旅客啊、自由行嘅，咁即無論係蘋果好，任何嘅媒體都好，我諗都係真係得我一個講 嘅。都唔係嘅，熱血時報都好似有人講過類似嘅問題啊。 係咩？ 熱血時報嗰啲坦白講我一句，菊花大咪又係抄我啲料。 哇！ 得唔得？翻出嚟啊，黃仁達。 喂，我咪先。 喂喂，咁阿 Jackie， 你讲开呢样咧，你又有冇兴趣自荐上去呢个热血台度挑机？ 我就冇乜兴趣，嗰度我就交多份词牌。 唔系啊，学好啲南亚文先。 咩啊？ 学好啲南亚文先。 系啊，叫人唔好讲粗口啊。 我真系乜鬼嘢？就系、是、因为新嗱，点解我会直头去到挑阿香树辉上新去上去新城挑机咧？因为新城本身嗱，坦白讲系收定率低嘅，咁但系问题咧，新城咧本身系一班商家路听开，同埋的士路听开， 系， 我就要你香树辉喺呢班人面前出丑， 唔系，亦都系咧，嗱，你啱啱讲得啱啦。其实新城好多系嗰啲咧炒股嗰班人听，嗰班人其实系支持领汇上市嗱。正正今日咧，阿佐丁山篇文咧就系话喂。领汇接管咗之后啊，生意咁好啊，租金升 啊，商场嘅游人倍增就足以证明以前房委会系几咁无能啦。佢、就话啦，嗱呢、這个摆到明系挑你机，佢就话有人话咧，领汇商场物价咧就非常之高，令到公屋嘅租户咧嘅居民难以负担。唔系、哦，居民难负担咧就唔会买嘢啦，或者买少好多嘢啦。咁样领汇嘅屋邨生意系从何而嚟咧？佢就话公屋嘅居民啊。嘅購買能力啊，係其實係比月入70,000蚊嘅中產夫婦加兩個家庭成員仲要高嘅。喂，你點樣解釋先呢樣嘢？ 嗱，呢一樣嘢就唔係挑我機嘅， 係 呢一樣嘢咧就應該係挑咩咧？挑呢個咩民間長策會嗰啲機啊？ 其實佢都係挑埋我機㗎啦，基本上其實應該係挑緊一啲住屋村嘅機， 挑曬全世界嘅機㗎啦。 係 嗱，好簡單嘅啫。咩叫消費能力高？我唔知啊，即係香樹輝呢啲住到半山呢啲咁富貴地方咧，就不知民間疾苦噶啦，係咪先？ 嗯。 喂，公屋而家入息上限啊，我唔計虛報嗰啲，你四人家庭大佬幾多錢啊？ 四人家庭幾錢啊？我哋知道兩人家庭嘅喎，兩人家庭嘅40,000蚊係最就要係富户嘅咯，已經係。 係啊，40,000蚊好多錢咩？ 啊、 喂，大佬，楼都供唔到啊，仆街！ 喂，同埋佢话嗰个即系话客如潮涌咧，领汇接管咗。呢个问题系你系附近咧，其实有好多人，包括我咧，系特登搭车去土瓜湾嗰啲街市咧，旧区街市买，因为平啊。 系啊， 有好多人行动唔方便，先系焗住喺领汇度买嘛，仆街！ 啱啊，嗱，你个问题在于咧，你嗰个屋邨商场嘅本质系咩先？嗱，我哋真系要翻去啊英国老年代由柏立基开始讲嘅。 哇，柏立基我哋识健康院嘅。 柏立基系1957年年尾到1964年出任港督噶嘛？ 系。 O K。 O K。 1959年唔系1957。 系。 1959年啊。讲紧佢即系因为公共屋邨咩，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嗰啲嘢就柏立基开始搞出嚟噶嘛？点解由嗰个时候开始，你彩虹村就系、是、彩虹村就喺嗰段时间出现？点解彩虹村已经有即系唔好话一个商场啦，佢系已经有店铺同时存在先？ 嗯， 你啲人你净系住之余，你仲要食噶嘛？系咪先？ 系啊， 呢个系最简单嘅逻辑啫嘛，而你。 這個你根本領會出現就扭曲了這個本質，你講什麼鬼嘢話現在租金收入可以去到啊咁犀利啫，係咪先？冇意思㗎，你扭曲咗件事嘅本質。 咪同埋佢領， 如果你阿香樹輝，你集中要同香樹輝講錢，我就同你講錢。 嗯。 啊，而家屋村搞到啲嘢，樣樣嘢貴曬，啲公屋居民，我話唔好聽，我直頭喺蘋果網頁嗰度講，我直頭串佢一句：你係咪肚餓唔使食？屙屎唔使用厕纸啊！ 嗯，唔系佢啲嘢系唔使佢买啊嘛，佢俾咗钱啲工人系自己去买啊嘛，佢永远唔会，即系佢可能住半山啊，永远唔知民间疾苦咁啊呢啲人 食米唔知。 咁啊呢啲人咪叫佢食。 唔係，但係即係你站返，即係如果你即係喺呢個新城嚟講啦，咁你係站返可能嗰班的士佬亦都係領會嘅股東，在於佢哋嘅立場，佢香雪輝係講得冇錯㗎喎。 但又咁講， 即係當然 based on 班的士佬唔係住屋村啦。 有唔少的士佬都係住屋村㗎喎，而家你估而家好多揸的士係車主呀、啊？ 是啊，好多都已经不是车主嚟嘅。 好，绝大部分而家揸的士搵食嘅都系同车行要租车300几、400几蚊一日嗰只。 晚晚要赎身嘅嗰只有，好惨噶。 喂，仲要你哋知唔知？ 有啲月租 嘅。如果租的士咧，仲要未见官先打80噶，你哋知唔知噶？ 系点样？喂，讲嚟听下喂。 你谂，你以为你走去车行话你想租架的士出嚟揸，摆低几百蚊可以攞架车出去开工？ 或者有按金噶嘛？话要俾按金要成噶嘛？ 8000蚊啊，按金。 几多钱话？ 8000蚊啊！ 哇，咁犀利！ 有啲叫做有翻少少人性嘅车行都要收5000啊，仲要讲紧你一个唔觉意转弯睇错位，揩花咗条风把咋？ 嗯， 都冇噶啦。 嗯，喂，咁但系即系你睇翻嗰班香树辉，即系佢咁样讲领会先啦。我哋逐忽讲啦。佢咁样赞个领会，但系领会喺旧年做一样系非常之丑恶嘅嘢，就系、是、一个某个屋村，其实我唔记得边个屋村啦。 爱民村 某个屋村咧，个商场入边系起酒店啊。 系啊， 佢嗰个系咩村嚟噶？记唔记得？ 這個我就真的不記得，好坦白。 因為我即是心儀的偶像呢，阿潘潔寧呢，阿建寧公主呢，就有份是抗議她那條村是起酒店，但我不記得了她那條是什麼村。 我這個我都不記得了。但 總之是發生過這樣的事的。 所以主要來說的話呢，領會你買了個股票是你的事，投資就沒有包賺錢，但個問題本身領會的出現就本身即用左膠的槍子呢，就叫做一件不公義的事來的。 是。 啊，不應該出現的。這個是我的立場，就是這麼簡單，現在就影響到啊民生疾苦。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說以前講緊大概3年前左屋村一個茶餐廳早餐講緊係都是大概20至22蚊。3年前。 是，现在全部都是过年年初一价钱的，29至30或者35 的。你就想啊。 不是，我留下35而已。 你过年年初一是这个价钱，是平日都这个价钱啊，年过年这几天。 不是平日咯。 嗱，这个我又要香树辉上身啊。咁而家我哋通货膨胀啊，人仔升咗嘛，咁啲嘢梗係贵咗㗎啦。 问题在于就係话你够唔够胆叫间茶餐厅摊盘数出嚟，或者叫领会交盘数出嚟，到底呢3年里面啲茶餐厅啊士多嗰啲加咗几钱租呢？ 咪同埋最紧要係呢，领会之下呢好似已经冇乜茶餐厅嘅存在。 咪同埋个份量少咗，因为我都成日食嘅，我楼下平日就35蚊一个早餐，咁但个份量都系少咗嘅。是啊， 屌你有冇睇过我影出嚟嗰张相啊？美心个早餐， 同埋咧，少嘢多。如果你睇翻今日香树辉个篇文咧， 系 佢其实嗰个逻辑思维咧，喺一个喺黄大仙上村咧系好体现得到噶。 就系点解咁讲咧？ 嗱，农场中心咧，你会睇到咧，金铺都几间啦，系咪先？ 嗯， 系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是咪金铺都几间？ 喂，我楼下嗰度都无端端整间金铺啊！屋村商场入边都唔知点解嘅。 有 需要嘛？ 有自由行就咩噶啦？ 嗱，你谂下屋村， 有些婆婆都会有些孙女会去结婚的嘛，那不用他们行动不便，我们就照顾他们的需要，不用出到尖沙咀那些买，不用去旺角买，楼下就都买啦。 嗱，我唔计大吉利时，个孙女要结婚都系一铺货啫。 系， 我唔计大吉利时啊 ，OK。 系， 系咪先？都系一铺货啫。 系， 你食饭日日食喎。 嗯。 啊，你屙屎日日要屙喎，你就算唔屙屎都好，伸个鼻涕都要日日做噶，系咪先？ 系。 啱唔啱啊？ 但反而啲日常日用品或者系食肆就比较少啊嘛， 我哋咪提供咗日本城俾你咯。 唔系，即系我都想讲一样嘢嘅，阿Jackie 啊，最离谱嗰样嘢就系喺呢个爱民村咧，我啊嘈咗好耐嘅。喂，佢喺入边爱民村佢翻新完，即系领会翻新完个商场之后，喺入边系搞个保龄球场做乜嘢咧？嗰个老人老人屋村嚟嘅， 健康啊嘛。 点解入边搞个保龄球场咧？咦？Jackie 断咗线， 留我答你啊！健康啊，你细个，我相信你都玩过啲阿公阿婆嗰啲咧，嗰啲嗰两个波啊，咩健身球啊， 哦，嗰啲叫扭高丸啊嘛，我成日觉得，好似嗰啲人咧，八达个春袋都俾人喺度捻咁样噶嘛。 嗱，依家就系答咗你啦，就系帮助佢哋，除咗可以捻高丸之外，仲可以捻大波，仲可以结识其他人。 喂，咁啊 ，Jackie， 听唔听到我头先？听唔听到头先个问题啊？ 冇事。 喂。听唔听到头先个问题？即系话你直头系喺爱民村荒唐到系起个保龄球场，但爱民村其实系一个老人村嚟噶嘛？ 系啊， 系咯，我就觉得领会呢个畸形啊嘛，唔好讲系酒店啦。 我歧视老人。 问题正嗱，最近去到正本清源就系话，当年阿大班同阿土咧， 啊， 即系我唔系擦阿陶君行鞋啦，依家吓， 系 好有骨喎。 即系当年大班同阿土都讲得好清楚，你一如果将领会上市，乜嘢都系要追租金收入嗰个收益的话，呢啲荒谬嘢就一定衍生出嚟。当年大班同阿土系咁样讲过嘅。 系，所以我系霍斯都迟啲可能领会嘅商场入边会有骨灰庵啊，或者有殡仪馆噶。 系啊， 系啊，咁啊呢啲即系呢个就冇计讲噶啦。讲真就 系、哎、喂，但系其实佢除咗讲领会咧，直接系最盗肉嘅就系讲呢个旅游问题、啊。Jackie， 佢呢啲咧，容许我嚣张少少讲嗰句啦。香树辉呢啲就叫买板唔知底 啊。 嗱，我要讲两样嘢出嚟先。第一咧就系话。嗱，舊年九月啦，啲左膠就話一個歧視嘅廣告啦，係咪先？ 係嗰個蝗蟲廣告啊！ 係啦，嗰唔係舊年九月。 哦 ，OK，OK，OK， 我知道。自由行嗰個截龍嗰個係嘛？你係咪？係 啦，源頭減人嗰個廣告。嗱，大家如果有印象咧，可以抄翻九月咧，咁啊，即係先梗係有人料話呢個廣告即係變相鼓吹港獨啊，諸如此類啦，係咪？ 嗯。 嗱，然之後咧。咁我就已經即刻話喂，講緊自由行，我其實我一路以嚟我主張嘅一樣嘢就係話，旅遊業係咪淨係做大陸客先？ 嗱，佢今日香樹輝都講到嘅，佢就係話咧，因為經濟唔好咧，好多日本客、歐洲客都少嚟咗。咁你嗱，咁你應該要接大陸客啦。但係 快靚正，大家可以上去《蘋果日報》揾翻1月20日嘅我寫過嘅一篇文章。 嗯， 就话香港旅游业只能靠中国旅客吗？ 咪呢个咪正正系旅游发展局嘅问题嚟嘅，因为揾客系关于旅系关乎你搲客系其实旅游发展局嘅责任嚟噶嘛？ 嗱，呢一个我逐步讲啦，阿森比森啊 ，OK， 逐步，第一样嘢，我1月20日嗰篇文，我系刮咗啲料翻嚟，新加坡2012年日本客嘅数目系比。上一年2011年是上升 25%， 是 然之后扣除到入赌场之后的消费金额是比上一年上升 13%， 是 泰国在2012年的鬼佬客主要是欧洲那边上升 11%， 是 如果这鬼佬架仔真是因为经济低迷没钱去旅行，点解日本同泰国嗰个数字系会上升？ 嗯， 咁即系呢个系吓、啊，基本上旅游发展局我都有责任。 嗱，唔系，但系咧，呢度又讲讲咧。 新俾你，你讲你啊，你新俾定新马？ 新马 两新马，你系冇错嘅，因为有一样嘢好多人 即系冇接触过呢一行，又或者冇，即系我姑且我 唔系呢个我讲嘅旅游发展局有责任，因为佢负责旅客噶嘛，基本就佢吸引啲外国游客嚟噶嘛。 系啦，冇即系冇接触过呢一行，冇或者甚至乎冇好似我咁样读过旅游业嘅话咧，系唔会知道揾客呢个动作到底系边一个去做。严格嚟讲嘅话咧，旅发局嘅角色系去揾客。揾客个揾客其实系做咩咧？系去所谓叫做咧，我哋tourism management 入边叫做 create the interest and the intention。 系 佢要令到一个地方嘅人，佢对香港产生个兴趣，同埋有意欲打算去嚟香港。 喂，以前就系好多呢啲 旅发局嗰个职能同个责任嚟嘅呢个。 喂，以前系好多呢啲广告噶。 嗱，啱啱咧就做咗系旅发局咧就。啱啱讲咧就话嚟紧嘅目标咧就系主要系将大部分嘅资源咧投放喺吸引俄罗斯啊嗰边嘅 俄罗斯、印度同中东嘛。 系嗱，咁呢个其实系即系佢做得好咗嘅，但系咧就有个问题嘅就系嗱，呢个就系活生生喺我身边嘅例子，就系我个同事就话啊嗰次咧圣诞嗰排咧第一次带个女出去尖沙咀睇下灯饰咁样啦，跟住第一次见到嗰个幻彩揈香江啦。跟住佢睇完之后，我好深刻印象，佢同我讲一句：，唉，我觉得呢个旅发局搞咩，跟住系丢架，话俾人哋听呢个系我哋香港嘅推广嘅一个项目，哇，好肉酸啊！ 嗱，个问题在于就系话，你点样样去所谓叫 create the interest and intention to travel Hong Kong 呢一样嘢？你自己本身旅发局有冇捉，所以有冇捉错用神先？ 错晒啦，摆咁多钱搞一嚿嘢。 有一样嘢，我曾经公开，我两年前我公开，当其时旅发局主席仲系田北俊，我曾经喺城市论坛公开挑机一个问题，佢冇答，佢冇正面回应，甚至乎系回避。我话田生，香港人都话放假去泰国、日本、台湾扫货， 系， 咁即系 shopping 唔一定嚟香港噶、哦。 是 点解你旅发局仲系继续坚持要用 shopping 作为一个旅即系宣传旅游嘅主调呢？ 是咁香港多名牌买嘛。 咪得个系喎。 啲共匪自驱暴发户都话我而家唔嚟香港买名牌，我去欧洲买名牌啦。 咪得个系喎 ,Jackie, 喂其实系近呢十年呢越嚟越即係香港嘅本土文化嘅嘢，例如你話灣仔街市其實係一個好靚嘅 Bauhaus 嘅建築嚟㗎嘛，但係佢而家咁樣重建咗之後呢，喂嗰度又唔開放俾人呀，即係又改到不倫不類呀咁樣喎。 喂，開放呢啲俾你搞所謂叫做喺旅遊學上叫做 cultural tourism， 即係繼續即係好似以前我哋做鬼佬團帶佢去睇廟呀睇城嗰啲嘢。喂，重點俾你香港人唔要俾你哋香港人唔使靠做大陸客，共產黨點搞？繼續俾啲大陸人講，腰鼓是中央政府，你香港完蛋啊！ 唔係，正正就係呢樣嘢。嗱，你記得香樹威篇文佢講一樣嘢係好荒唐，佢話香港已經係中國嘅城市，絕唔能夠阻止同一個國境裏面嘅人民嚟香港，否則嘅話，如果上海壞人太多，唔准浙江嘅人入嚟，北京話太擠迫，唔俾河北嘅人到北京遊覽，就成何體統呢？喂，但係問題，你上面14億人口嘛，你係咪香樹輝咪開放埋你自己屋企嘅人住啊，大佬？ 仲有一樣嘢， 我仲有一個更加簡單嘅講法， 係 我人頭擔保，甚至乎我龜頭擔保，香樹輝一定達唔到， 係。 你话大陆唔，你话大陆嗰啲唔可以阻止佢嚟嘛？咁点解唔去搵，唔去吸引翻啲鬼佬同架仔嚟先？ 系啊，咪正正系 呢啲，咪就系伤我哋中国人民嘅感情咯。 讲印度、中东呢啲，同埋俄罗斯，我可以话俾你听，成个旅游业系神憎鬼厌呢类客。 系啊， 喂，其实咧，你阿 Jackie 有冇睇今日 Facebook 有人疯传咗段片咧？就是、一个日本嘅节目嚟嘅。咁、那个节目就话咧，喺2013年日本只系接待咗1000万嘅游客，就已经系创咗历史新高。嗰、那个主持吓到咧，系汁都飞埋出嚟咁滞啊！系啊， 嗰个 point 就系话咧，我上个星期我想 now 阿梁耀，我想 now 时事全方位嘅时候，我对住呢、這个叫做香港旅行入境旅行社接待协会主席阿梁耀林。我都讲问过佢一个问题，佢都系冇答到， 系 回避咗嘅。 好啦，你可以五千香港做五千万游客收二千亿嘅收益， 嗯， 亦都可以只系做千五万游做做二千万游客攞千一千五百亿嘅收益， 嗯。 引申到佢作為一間旅行社老細，我爆埋出嚟，梁耀林嗰間公司咧就叫 Holiday World 旅遊世界。 係 啊，你哋如果喺街見到有部旅遊巴，上半身係深寶藍色，下半身係米黃色嘅，就係佢嘅。 嗯， 佢就專做係咩？佢本身佢專做東南亞客嘅，近年就做印度。 係 嚇、啊，我話你而家行內慣咗做大陸客，我當你。阿珍、阿容、阿珍嗰啲唔存在，你唔劏，你做你每個客人只係賺五十蚊。 嗯。 但如果旅發局同你揾翻翻曬啲鬼佬客翻嚟，你每個係賺二百蚊，你做定唔做？ 喂，其實個矛頭係喺翻旅發局度啦。咁但係點解旅發局係即係放軟曬手腳，唔去招攬，即係冇去盡責去招攬一啲外國遊客咧？淨係招攬一啲大陸客咧？ 我係講緊嗰個，如果有其他客源俾你做嘅話，唔使靠。大陸客嘅話，共產黨仲點可以俾啲嚇俾啲支那蝗蟲講？要不是中央政府，你香港完蛋啦！ 同埋呢度仲有一個問題， 其實根本係一個殖民手段，我好肯定同你講。 呢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未必一定係全部係旅發局嘅責任，因為旅發局即係好似頭先所講，旅發局係負責搲客，但係當你老細即係六八九。同你講話，我要大量放啲大陸人入嚟。你旅發局係冇負 嘅。其實錯啦，呢、這個唔係六八九，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係由 泛指嗰邊啫。 開始， 泛指嗰邊啫 ，I mean。 由沙士之後開始。嗱，你個問題就係話咧，旅發局由周梁淑怡到田北俊，嗱，到而家林建岳，我唔想講佢住，因為林建岳咧，佢冇一個好明確表態話繼續要做大陸客嘅，相反佢好曖昧地有講過要搲翻曬其他客翻嚟噶。 嗯， 唯獨是係邊個邊條撲街冚家產咧？嗰、那個叫劉振漢，而家嘅旅發局總幹事。 哦，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嗯， 劉振漢就不斷係咁就話我哋有撥資源去其他市場啊，印度、中東嗰啲。我都系讲紧嗰句，印度、中东就已经神憎鬼厌，仲有俄罗斯、东欧客。你知唔知香港识讲东欧语言嘅导游？你哋知唔知有几多个？ 唔知道、啊， 十个， 唔系得你一个啊？ 我唔晓啊。 有几多个到啊？话东欧， 俄罗斯语十个唔够。加埋匈牙利啊、罗马尼亚嗰捷克语嗰啲，加埋都系最多二十个。 喂，而家咪成日有班友话想去乌克兰沟女啊，嗰啲佢嗰啲东欧文好醒喎。 系啊，但个问题系话，你如一个所谓梁耀林咧喺上个星期喺 Now 嗰度讲到明话输入外劳， 系输入外劳，咪即系大陆搵人入嚟， 系为咗应付东欧客。 屌， 意系输入外劳。 喂，其实所谓外劳，即系讲到尾都系大陆人嚟嘅咋。你而家话呢护士唔够人，又要输入外劳，咪就喺大陆落嚟啊？你估佢喺澳洲搵人嚟咩？ 而家好多嘢切头切尾系一个中共嘅殖民计划嚟嘅。 系 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 咪所以 冇得倾嘅。 所以你继续 吓嗱，你综合起上嚟有几点咧？ 系 无论系香树辉呢条扑街好，刘振汉呢条冚家产好。亦话系呢个旅游事务专员啊容伟雄嘅好咧， 系 又或者再追杀去到田北俊都好咧，有几条问题咧，呢几条扑街冚家铲都系答唔到嘅。 系 第一，点解净系咁多大陆客，冇其他客？你话其他客源受经济低迷，好啦，扑街冚家铲，我摊埋人哋新加坡、泰国嗰条数出嚟啦，依家 嗯。 你解咩话先？ 佢唔会答你噶，佢同你讲多多大陆客接到啊 ，i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啊。 喂，大佬，呢条就系一条数低啲。点解旅客系冇上限？人哋啊，人哋外国去做台湾 都有上限啦、 啊。台湾观光局系谂住封顶噶。 系啊， 拗咗由11年拗到依家拗咗三年啦，都系马英九吓。台湾嗰边，台湾已经叫佢唔系叫马特首噶啦，而家你知唔知台湾人叫马英九叫咩 啊？叫咩啊？ 马匪啊！ 啊！ 马匪啊！话佢头喐共啊！ 啊！ 啊，都是南營那邊不想去封頂而已。 嗯，但我哋不斷喺度嗌咧，我哋叫咗好耐咧，封頂呢樣嘢，即係但係似乎即係政府都不為所動喎。即係民間你真係可以做到啲乜？其實歸根究底就係我哋民間可以做到啲乜啫嘛。你政府真係不為所動。 民間可以做啲乜咧？好坦白講，我以我個觀察同埋我個立場咧，而家真係要對大陸旅客係採取一個不合作甚至乎不客氣嘅行動。 咪有㗎，例如我同阿森華呢，有啲大陸客， 我俾你俾幾不合作啊。 有啲大陸客問路啊，佢問我聽中環行邊邊啊，搭邊邊線啊，我點咗佢去北角嗰條線㗎嘛。 啱。 我啱啱冇耐之前，冇耐之前我去完即 我有嗱呢个我喺度公开讲，我绝对鼓吹。 喂，我因为我有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套理论咧，当然系俾人话好天真啦、啊。咁但系咧、這個，即系阿 Jackie 我可以讲一次嘅，即系我嗰阵时就系话，我哋香港咧就即系大陆嗰啲咧，咪好多论坛啊，系喺度有攻略教嚟香港应该点点点嘅。咁佢哋嚟香港系自己会有套累积咗套嘢上去分享啊嘛。咁如果我哋人人都做一套不合作运动，个个老点佢嘅，咁佢哋翻到去嘅时候就好 feel 到我哋充满敌意嘅时候，咁样佢哋咪会冇咁想嚟咯？ 呢个我可以话俾听，我分三个层面嘅。第一个层面呢个叫做不合作， 系 指所以叫做指鹿为马， 系 我觉得系全民可以做嘅。 鹿精神啊嘛， 系 OK 噶，我觉得即系佢话中环线点去，我点咗去北角线，其实几开心啊，真系吓。 系啦，第二个层次。就动口啦，动口系咩呢？譬如话，有睇我 Facebook page 已经见到啦，年初三朝早我已经屌捻完两个大陆人。 喂，唔知系你啦，你老友啊，黄世泽啊，未过年三十已经屌大陆人啦，话佢搭车摁住条柱啊嘛，做柱男啊嘛。 诸如此类，总之有任何同我哋。一直以嚟香港人累积的生活习惯那种秩序不配合的一嘢就开口闹，不要讲那么多。 喂，其实这个真的 work 的，即是你起码你一个人是这样慢慢会感染到旁边的人呢对他，即我其实不是说想鼓吹一个族群的仇恨，而是喂你面对这些这么不守规矩的人，甚至乎你现在真的为了要救香港你真的没办法的。如果不是。 甚至乎他们是不觉得自己不守规矩，甚至乎觉得自己不守规矩是应份。 佢覺得係打救緊你咁最慘，所以就係呢個做法係啱嘅，所以。 我亦都係，我呢個做法亦都係有啲叫鬥氣。 第三個層次。嗱，我嚴格聲明，我戴頭盔先，我唔係去鼓吹暴力。 係，你唔係打柒佢。 唔係去打佢。 啊， 係調係一樣嘢，係要作勢準備去攻擊。 唔係我試過。 因為咧，大陸人好過癮嘅。 係。 大陸人好過癮嘅，一係咧就係、是、欺善怕惡，見、 啊、 你有任何動武嘅企圖，佢就會縮咗先。 但佢哋有啲係有特異功能嘅，因為我試過喺個 lift 度咧，就早上個禮拜啊，因為喺個金雞，你知道金雞嗰棟大廈咧好窄嘅嘛啲 lift， 咁啊有啲大陸人就買嗰啲枕頭啊，買完啲枕頭入 lift 咧就踩到我啦，我鬧鬼佢咧，佢開頭同我搏口啦，搏下佢唔出聲，你知唔知做咩？放屁啊！喺个 lift 度放屁啊！金鸡嗰个 lift 层层停噶，26楼层层停到落一楼啊！ 无声， 我成个屁闻足晒啊，大佬！ 阴公嗱，我讲埋就话，一系就欺善怕恶叔，一系咧 啊， 就佢先下手为强。嗱，呢啲系全部系大陆人嘅特性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难听啲讲嗰句 啊， 就搏佢喐手先。 冇用啊！而家啲差佬见到系大陆人咧，都 诶唔紧要，我唔系要差佬告佢， 即系要佢去做翻个，即系好似嗰啲黑社会打人咧，永远放生一个啊嘛，等你翻去你个族群嗰度话俾佢听，香港人系咁。 我系要俾其他香港人见到大陆人向香港人动粗。 哦。 但系见到好多次噶咯，例如 Adidas， 尖沙咀 Adidas， 嗰个斩人啊嘛， 斩鸠佢几乸勇武 要你而家未有一个普遍性啊。是主要个问题是。 咁啊系啊，如果你话通街都大陆人放屁啊、斩人啊，咁好大镬啊真系。 我唔认同，因为我认为先下手为强，应该打柒佢。即系嗱，我都唔系话嗱嗱，即系阿 Jacky， 你俾我讲埋先好嘛？即系 你去打柒佢咧就你伤人。 喂，唔系啊，即系你俾我讲埋先好唔好啊？即系嗱，当然啦，我系有啲叫做即係譬如話嗰不合作，我係有啲鬥氣，因為係當然係俾佢哋呢係知道你哋落嚟唔啦係大爺，我哋唔係事必要去侍奉你嘅。呢個係重點啦。而即係點解我話即係話打柒佢呢個呢係當然我哋係會傷人啦。咁但係我就問返，即係我去台灣嘅時候，我同當地人傾偈啦。我話、你見到啲台灣，即係睇台灣我話我哋香港呢啲大陸人寫落嚟屙屎屙尿。跟住呢我就問佢哋有冇喺度㗎。佢哋邊度敢啊？如果佢哋喺度屙屎屙尿，我哋條街都要打佢啊！係咁樣。 你知唔知新加坡呢？ 即係我覺得，即係未必話可能真係要喐手打佢，好似你頭先話 作勢 立埋嘢行埋想喐佢，佢都咬底啦。 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我話俾你，新加坡係好普遍 啊。喂，咁你要倡導下喂？ 新加坡我可以話俾你聽。新加坡啲華人阿伯咧話啊，你聽見到啲 PLC lesson low 咧打尖又好啊，嘈喺嗰啲白沙食嘢大大聲又好咧、 買腸粉打尖俾錢嗰啲， 打喊曬趕佢哋走噶， 係。喂， 真系噶，我冇呃你噶， 系咪同冇个大叫下地狱？ 真系啊，真系喊打喊杀追佢九条街嚟。 喂，我 追住佢下地狱，下地狱 追住佢下地狱咯，叫佢。喂，我系 讲咩下地狱啊？总之就系话，佢哋闹个内容咧， 系 其实好简单嘅啫。 系 我哋呢度就新加坡，新加坡就唔容许你哋咁样样啊打尖啊、嘈喧巴闭诸如此类，唔该你哋烂。 咪呢个系结构性问题，你而家香港呢十年尤其是沙士打后呢，香港人逐渐冇咗嗰个本土尊严㗎嘛。即 係 你要建构返个本土尊严。 共产党已经有啲嘢所以捻住咗香港人条颈㗎嘛。 係咪我成日想你讲香港农业同畜牧业就咁解呀。喂你只係讲少少啊，我想问下你。好明显 689, 喂叫你取消食活鸡呀，系咪要考虑唔食活鸡呀，又话吓咩新界冇地啊，所以唔可以将啲大陆鸡同香港鸡喺新界度分开啊！喂，好明显就系想连你食鸡嘅权利都交埋俾大陆控制啊嘛！ 我再讲一样嘢咧，我旧年已经讲过提过出嚟啦，就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入边咧，其实你睇清楚成个计划入边包括嘅范围咧，系香港嘅最后有农耕。有农耕活动嘅地区嚟嘅。 喂，我谂到样嘢啊 ，Jacky， 过年嗰阵时候我先同老婆讲就系呢单嘢，我就话，喂，而家咪好兴嗰啲喺工厂大厦搞水种嘅，你知噶？ 系啊，正啊， 有机同埋好有机同埋好有益噶嘛。 系、啊。 佢分分钟迟啲玩绝到就系要你领牌先可以做得，佢一路唔拖住你唔俾牌，你咪连你本土仅余嘅水种农业都冇 Q 埋。 嗱，我今晚就要揾晚再研究啦。咁但系咧，我好鼓励各位听众咧，即系有机会就睇翻多啲由17世纪开始啊，所谓欧洲列强欺负啲弱势民族嗰啲叫殖民史啊。 哦，系啊， 特别系睇边几个国家咧，特别睇荷兰、西班牙同葡萄牙。 嗯。 特別睇呢三個國家嘅殖民史、 嗯， 你會慢慢發現有好多嘢，而家共產黨對香港做緊，其實係同出一轍，換湯不換藥。 嗯，咁啊，都係噶，佢淨係話即係教育局嗰個網頁嚇、啊，廣東話唔係呢個法定語言，基本上都同希特拉所講一樣啦，消滅我哋文化啦，想嚇。 係、啦，喂嗱，咁樣啦。呢、這個本土農業工業諸如此類咧，我哋再另擇吉日啦。對到最即係我就有啲嘢要繼續做啦。咁就旅遊業嘅問題咧，我諗大家可以繼續有一樣嘢繼續去堅持嘅，就係話繼續去追殺劉振漢啊、容偉雄呢啲撲街冚家產，繼續問佢嘅問題。 喂， 歐洲客、日本客去， 我希望你出多啲比較文章，即係話嗰啲數據睇下。泰国是点，香港是点呢，即是你比阿朗斯啊或者那些红图那些 cap 出来做图呢，其实好的。 即係你俾人睇到喂點解外國人哋泰國咁多鬼佬遊客點解香港冇啊係咪 其實我即係喺度最真係去到最後啦咁啊要抽一個水嘅 係 要有一個組織呢滅亡咗呢鬼佬客呢好自然會多㗎啦。 哦， 呢个叫明光社，慢慢思考啦。就今晚讲到呢度先啦。 好，好，拜拜，唔该晒，拜。好，咁啊，喂，我哋呢节时间都差唔多啦，听只歌先啦，翻嚟再讲。 好，拜拜， 拜拜。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好咁啊，翻嚟啊，喂，咁啊，头先嗰只讲讲先啊 ，Lean the Lyrics 嘅 Is Good 啊，78年嘅作品咧 ，Disco 年代嘅作品啦，梗系 Good 啦，大佬要对付呢个大陆人啊，作状打佢吓，仲要喺个 lift 度闻屁，仲唔够 Good 啊？ 好 Good 到爆啦！喂，但系最 Good 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新年。都有人啊！我哋啊，教育处处长吴克俭咧，都漏 教育局 局长吴克俭都漏我哋开年啊！ 几好啊！ 几好啊！真系早重视新年呢一个咁样嘅节日啊，开年啊，有咩事咧？咁啊，我谂初一咧，大家都睇到嘅咧，就喺一个网站度咧，其实上个月底已经上载一篇名为呢个语文学习支援嘅文章。 嗯， 其中咧就讲到广东话系一种唔系法定语言嘅中国方言。嗱，好得意嘅。有人 high 呢嗰张图呢就话香港系一个国际大都会啦同 急速发展的中国并驾齐驱，同时就面对邻近地区的强大竞争，就极需要发展两文三语。虽然基本法规定中英双语为本港的法定语言，但是接近 97% 的本地人口都以广东话括弧括弧啊，一种不是法定语言的中国方言作为家居及日常交际的常用语言。喂，你用到括弧，咁你好难耍得甩话是一个首文之五啦啩？大家点睇啊？ 我第一个 send 俾你嘅，你话点睇？ 你讲下啦，你好似系笑而不语做乜鬼嘅？你讲下。 黐捻线咯！ 我好想知道究竟呢篇嘢系边一个写嘅咯？即系睇翻佢佢一个网站上面咧写咧，就话呢个系一个即系呢篇嘢系关于。这个中小学及中学教育的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即是你可想而知呢，它是归纳于即是这篇也归纳在这个分类之下呢，那你都知道即是政府那个即是整个那个语文政策。 嗱，佢就隔咗， 我唔系咁睇喎。因为当你如果你咁讲嘅时候，无论你系边一个部门都好，我话知你系旅发局添啦，你写一篇咁嘅嘢。文章啊，喺个网政你自己嘅官方网页度，你系代表跟政府嘅立场。 唔系，所以 不理你系边个局。 所以我想讲样嘢。嗱，首先佢哋隔咗两日定唔知三日咧，就叫做出个言论道歉啦。佢就话因为嗰个有关广东话嘅讲法咧系含糊不精准，但系啲括弧，其实一个 emphasize 嘅，点样含糊不精准啊？已经讲唔通啊。第二，我想抽出嗰件事就话呢、這个唔系净系一个教育局嘅网页嘅文章咁简单啊。 嗯， 背后有咩阴谋啊？边个落 order 写啊？喂，边个写唔紧要，系边个落 order 要写？因为好明显就你括弧括住噶嘛，你系强调紧呢个唔系一个广东话，并非法定语言，你系括弧括住呢个系一个 emphasize 嘅强调嚟噶嘛。咁你要抽出幕后元凶噶啦，问题系系嘛？嗱，你睇翻基本法第九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咧嘅行政机关咧、立法机关同埋司法机关咧，除咗使用中文之外咧。仲可以使用英文，英文亦都系正式语文。法定语文条例第三条就定明啊，喺政府或者公职人员同公众人士咧，等等先，我跳咗，同公众人士之间嘅事务往来上边咧，以及法院程序上边咧，中文同英文都系香港法定语文，咁佢可以走法律嘅。广东话系中文嘅一部分，咁普通话都系中文啫。喂，但系如果系咁讲嘅话咧，喂，衍生好多问题嘅，新闻系咪？即系你去差馆落口供。我被人搣咗春袋一下，即系我同我心埋搭巴士，被人搣春袋搣咗一下，咁我走去差馆报案落口供嘅时候， 你讲英文啦。 如果个差佬同我落口供，哦，新比先生就被人搣春袋一下，咁 bring back， 唔系个问题系，你知差佬落口供咧，系你讲乜佢写乜噶嘛，全部口语化噶嘛。搣春袋剔手边嗰个做个搣字咧，搣春袋一下 ，meet spring back， 咁呢啲话口供冇用噶。因为你唔系用书面语、啊，嗱、我嗰日已经预言咗啊！ 你呢啲咧就系仿效紧某个知名嘅呢个时事评论人啦、啊，佢入面好中意讲堆嘢，然之后春代括弧 spring bread 咁样嘅，边个自己猜测啦、啊？ 唔系，我嗰日已经预言咗一样嘢，嗱，结果冇发生到，好在嘅就系话，喂，我已经好想听下林辉啊嗰啲有啲咩补充啊对呢件事。喂，即时谂啊！你嗰班友肯定话，喂，书面语都系普通话啦，你冇同我讲书面语系广东话啊！广东话好多好、多都写唔到落 落， 咪书面语系 边个话？ 书面系广东话，并非书面语，呢、這个肯定， 你肯定， 我就 书面语 唔系我讲啊，我预言嗰班烂摊讲啊，结果佢冇出嚟讲啊嘛，啊， 嗯， 全部闪晒啦，缩晒啦。我喺度期待嘅，我最期待画面出现唔到啊！我系谂住个包一定出嚟讲， 咁你 英语都唔系广东话啦。 你问下佢点解唔讲嘛，或者问下佢哋点睇嘛？ 又播翻嗰只背景音乐啊！ 系啊 ，what what 咁啊， 俾佢听。 屌， 即系你真系你即系嗱，譬如即系实会有人话，点会书面语唔系普通话？不嬲都系咁教。咁我哋写书面语，我哋可以写单车噶嘛？大陆点叫噶？ 自行车 啊嘛， 系啊。 咁你已经可以 KO 你。 我唔系，我写自转车。 哦，屌你呢个台，诶、 呢个日本啊，Detensha 日本 啊，我私家车写自动车Detosha，唉，真系我啲汉奸嚟嘅，啊，咪即系我觉得，喂，即系左交出嚟讲两句啊，又唔讲啊，结果又写咗出嚟讲咗两句，咁啊，彭志远就呢件事咧，就同苹果讲啦，香港嘅本土语言咧。从来都是广东话而非普通话，咁系啊。教育局咧有政治任务啊，回归后咧刻意啊就矮化呢个广东话，并推呢个普通话，形容咧呢个 做法是文化入侵。他说如果官方成功将广东话定性是一种方言的话呢，咁即係香港係其中国嘅其中一个小村庄，而唔係一国两制下嘅城市。咁真係喎，我觉得係大家唔好放过呢个凶手喎。问题要抽出个元凶。 佢依家係基本上係想利用呢一种方法消灭呢种地方语言。 所以咪要抽出元凶啦，边个落 order 写嘅。你边个写唔系问题呀，落 order 写嗰条友啊，喂边个落 order 写。又或者写嗰条友根本就落 order 过啦，我唔知呀。因为你是很明显的，你冇得话是咩咩含糊不精准的，你精你老尾咩，喂你括弧括住咗㗎喎，你强调㗎喎。即係毛网有一个形容词好好，毛网就话奥巴马括弧他是黑人。咁你呢个系好肯定㗎嘛，你强调緊佢系一个黑人㗎嘛。 唔系 你家系强调緊广东话唔系法定语言喎，唔系法定嘅中国方言喎大佬。咁你真系要抽出元凶喎。 佢个话系讲緊中华人民共和国㗎嘛。 咁我唔知 道。我要帮，即係如果要帮佢解释就可能真係得呢个解法㗎喇。 咁可能係啦。 即係咁样落去真係唔好掂喎。你其实如果你睇落去呢就变咗好似广州或者澳门咁㗎喇。 喂上海啊，李家乡啊。 係啊。 李家乡系上海啊。好多人都已经唔识上海话啦。 新一代佢嗱我都唔识嘅咁就。咁即係因为我喺香港出世唔识就都仲可以理解啊，但係你话。在上海出世的一啲即係新一代嘅上海人咧就唔識嘅，咁於是就話講緊呢一年咧喺幼稚園就開始咧要教翻上海話。 咦咁好啊，俾佢教上海话咧。早我记得早嗰排直头学校刻意唔讲上海话。要你用普通话㗎嘛。咩原因而家又俾你讲上海话 咧。其实佢哋系发现呢一类嘅嘢呢冇咗呢系好大镬嘅。即系一啲即系传统文化冇咗就系、是、一啲问题。咁於是呢就其实系有啲破坏咗即系中国政府喺语文政策上面嘅规矩嘅。咁但係就政府就冇阻止到，亦都容許佢哋咁做。咁反而呢跟住落嚟呢就變咗好似中港矛盾咁啦，就係、是、一啲外省人呢就走出嚟話啦，就話你哋係咪歧視我哋外省住喺上海嗰啲嘅利益咁樣，即係話佢哋唔識上海話嘛。 嗯、 但係你而家就要教佢哋上海話、將上海話又變成佢哋學習嘅一部分，要考試嘅話咁。点咧？咁即系搞唔掂噶。对于我哋呢啲咁样嘅普通嘅，即系唔系上海户籍嘅人，系啦。 咁 点 解唔入乡随俗啫？咁你喂嗰班人要入乡随俗啊嘛？喂，我去日本啊，当年我日文唔多靈光， 你做咩讲广东话？ 我唔多灵光，我都要自己死学烂学啦，大佬。 我觉得佢其实最大嘅问题，你话而家即系内地嗰个方言政策会搞成咁，就系、是。因为佢太多年去刻意咁样去打压同埋消灭咗一啲方言，所以先 即系而家系咪上海嗰方面系今时作非？ 系 咁但系点解香港系今非作是咧？调翻转啊嘛，继续喺度咁 样。有部分嘅学校系觉得有问题，而佢哋嘅教育当局又容许佢哋咁做咯。咁但系你话中央政府系咪觉今时作非咧？好难讲。 我咪好明显咧，而家其实系我唔理中央政府点啦。香港政府我諗阿森華都覺得其實今日懟好多個沙煲出嚟俾你試嘛、一個唔得試第二個， 唔係佢依家 試到得為止。 其實仲有個即係另外一個原因嘅，佢係推出呢樣嘢出嚟咧，佢想確立翻第九條，基本法第九條，佢就係歸咎於歷史原因嘛，因為咁就係如果你哋係承認過第九條嘅話。咁呢個咪係啱嘅囉，即係不是法定語言囉。咁你依家但係你班人就係依家個矛頭就係講緊話要修改基本法嘛，話因為呢、這個呢、這個雙非問題，唔係 sorry 150個新移民問題攞返審批權話修改基本法嘛，同埋亦都係有聲音就係話就呢個提名委員會要修改基本法嘛。咁依家另外一方面打呢張牌出嚟，如果你哋反應唔大嘅時候，咪你哋承認㗎噃。依家你哋话 呢个系根据基本法，你呢个系不是法定语言，但系你哋依家话系，咁、其实你哋系想点嘅先？ 嗯， 抛翻个问题出嚟咯。 咪而家好鬼惨，好攰、啊。 同埋仲有呢样嘢咧，即系讲翻啦，根据 BBC 嘅报道咧，全中国咧、 有冇搞错 ？BBC 报道唔系方东希讲嘅，点解？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屌，不嬲 ，BBC 报道系你讲噶嘛？ 你讲， 佢抢咗你个位喎，屌！ 即系中国系有四亿人系唔识讲普通话嘅， 系 啊，即系呢个系。人哋做咗个 research， 但系点解你要咁样讲？因为呢个其实只系因为你中国官方语言啫嘛。 阿方东呢排睇得多卡塔尔半岛，而家睇 BBC 啊， 系啊， 对唔住对唔住， 呢期睇得多下姐。 喂，唔系你好攰个，作为我哋呢啲普通即系市民或者系参与社运嘅人，你老尾佢一扎即系唔系 Star War 系沙窝，一扎沙煲。逐个攞嚟试拆，老师打到试到你得为止、啊。而家 你老母 沙窝，你觉唔觉先？佢系而家好似我知去咗光华铺咧， 系 几十万个沙煲摆喺度，逐个试到你得为止、啊。而家 好耐之前已经觉得噶啦，我打网络23条打打下，屌你老母又淫审， 打烂完一个怼第二个，你仲有火你唔系嘛？ 我冇火啊！屌 屌你真系打点搞啊，大佬？ 香港 啊，所以真系讲到尾咧，其实真系应该占中嘅。 咁大佬，你占得嚟先得噶，你睇下大佬。 但系呢个我哋稍后讲啦。 啊，讲多样嘢先讲嗰度啊，讲多样嘢啊。嗱， 因为我哋其实即系再讲多次啦，云端咧系一个围绕占中嘅。嘅节目嚟嘅， 唔系啊！我真个讲咗事与愿违啊！ 系屌 你 老， 你听咗听咗戴耀廷话占中好和平，我哋都坐喺度俾人拉啊！咁就唔使谂啦，系嘛？我哋系咪拉近咗啦？又行前咗一步啊！吓，俾啲掌声你隔篱一个，真系唉！ 我哋应该同自己讲声加油， 系嘛？同特首讲句加油咯，阿姐咁啊！唔系啊，我讲多样嘢啦。年初一咧，好多人嘅屎忽系好痕嘅。 系， 真系好想揾你开年咧，即系你画嗰张图，有冇睇过你画张图啊？ 我冇， 捉住阿吴克俭揦住碌棍啊嘛，我就攞佢嚟捅你屎眼咁，好多人，好多人就系除咗吴克俭之外咧，新华社咧，同仁咧，佢屎忽拢到好痕，年初 咪同仁鞠躬咯，鞠躬咪 俯身俾你插菊花啦，啊，佢就话啦，就出咗两篇报道，就指咧香港多方面都依赖内地人嘅支持啊，由过新年啊嘅食物，我特登唔讲新春，佢写过新春啊。食物啦、零售啦、人民币业务啦、人才输入以及做生意咧，都要靠内地。喂，岔开少少，仲好讲人民币业务吓、你咁样香港啊，几多大陆人开嗰啲找换店啊？ 系啊， 有份啊，用即系散呢个，你要去俾人民币佢，佢就散张假1000蚊俾你。唉，真系。 诶、hey, ，同即其实如果你讲话嗰个人民币业务啊，即真系嗰啲咩所谓离岸业务咧，最初咪即 sell 到啊，香港即系香港好紧要噶，对于呢个中央政府。但你睇下而家你 很要、啊、 你而家睇 散火， 唔系你而家睇下离岸业务，即系 俾佢散火啊，紧要啊，屌！ 唔系离岸业务已经唔系净系得香港有啦，咁、即嗰样嘢唔系真系大家平日喺媒体上面所得到嘅信息，觉得中央咁重视你咯。如果真系咁重视你，就应该净系依赖你啦。 啊，继续讲翻啦，就话佢对内地嘅香港传入吓喺内地传入香港嘅沙士禽流感咧，文化差劣嘅游客扰乱香港生活秩序，一只字不提。咁咩事咧？就系、其实嗰篇官媒嘅文章就叫做《香港人的一天》，冒号内地元素陷入香港活机理。哇！呢我读都难读啊，大佬真系。佢介绍三个香港人嘅生活咧，都系需要内地嘅协助啦。例如呢个厨师叫咩？姚家胜啊，喺农历新年前咧，系到街市买餸啦。由肉到水果咧，系内地嘅货源咧，几乎满足晒佢所有需求。咁啊，而容易显示香港人嘅基本生活需要咧，绝大部分都系嚟自内地嘅。 有笔噶呢句。 系啊，嗱，继续讲埋先，仲有一段仔就话，一间培训来港工作嘅内地人咧，工作嘅内地人融入香港嘅培训机构啊、，Keeping Training 嘅老板叫梁家杰，我唔知系咪新马式嗰、那个，就而拓展呢个内地市场，就认为咧唔关注内地市场咧，就将好难去将盘生意做大啦。21岁嘅大学生咧，阿小大，哇呢啲屌大陆人嚟嘅小大，咁就亦都系想了解内地嘅文化同认识内地嘅朋友咧，就参加由深圳人举办嘅春晚派对。你有冇谂住？去参加呢啲春晚派对、啊， 我觉得好奇怪、啊，即系你既然你临尾讲到春晚派对啦，咁我就先讲下，即系春晚咁全名应该系呢个春节晚会或者春节联欢晚会啦，咁何来点解仲要多个派对咧？ 我因为嗰个晚会之后有一啲鲜为人知嘅活动俾你啊嘛。 咁解嘅。 梗係啦大佬。 下场啊俗称。 即係单从呢、這个即係中文理解都已经有问题啦系咪啊即係你叫春节派到都还好啊吓。咁啊即係。 佢可能搵啲内地知名嘅名模招呼你㗎。 係咩 唉。 嗰啲哦。 嗰啲乜乜小雨啊嗰啲啊你有睇㗎啦。冇睇咩 冇啊。 啊我陣間俾你睇。 嗱、哦、頂。好咁啊嗱其实前面呢讲话呢即係头先讲话嗰、那个食物嘅来源。 由生果去到肉啊都系由内地输入啊。 系。 佢话逼成喎、啊、我你老咩冚家铲我而家。我想唔买五丰行嘢都唔得，我喺街市度。 嗱，佢用嗰句说话系叫做内地的货源几乎满足了他的所有需求。 我讲样嘢俾你听，放到真人真事。 系 我两个礼拜前咧去买餸，你知唔知去边度买餸？ 唔知 去美孚买餸。 系 我真系感动到流泪。 点解？有加得 士。我喺美孚个街市啊，荔湾街市啊，喺桥底下边，第一气氛好啦，好正啦。 系 桥底下边有街市，我唔知几正。 哇！你啲眼神好似唔系 真系啊，好正啊，喂，好好靓啊，街市喺桥底下边，暗暗地有啲黄灯啊！哇，你可以觉得我翻翻港英年代嘅感觉。第一、第二， 唔系你话去咗抽搐嗰个地世界添。 系啊， 第二嗰、那个街市入边有牛肉台啊！屌你， 哦， 你几捻难揾到牛肉台啊？因为五丰行而家屌你咁捻样啲牛肉价钱， 系 即系冇乜边度有牛肉多。 而家少咗，系啦系。 但系牛肉台系卖猪肉噶嘛？ 唔系牛肉啊， 牛肉嘅。 我睇到啲肉系红色嘅。是深红色的那些是牛肉来的。 验过啊。 不 是。踩牛肉。踩牛肉膏呢可能。 有人不要还定。 好难 你不如说腌埋半滴香女啊。 但是当然。腌红鸡蛋的时候是整埋的。 红着石螺为什么绿色牛肉红着石螺屌。 大陆啲白鸡。 绿牛 大陆啲白鸡都可以。 环保啊。 是不是先。 嗱佢呢隻因为食得菜多所以啲肉都绿色。 你讲得啱啦。我以前呢俾啲撚樣呢坤外金字塔推銷嗰啲呢上堂啊佢逼我買嗰啲環保食品啊佢係食完呢啲屎綠色我唔係啊 係 俾人嚇親驚屎屙青屎嘅佢唔係啊食啲屎綠色即係環保屎哇你真係你諗到你個膽汁有屎先綠色嘅大佬 咁樣我讀呢啲屎係咪紫色 咁你啲你即係代表啲屎可以俾返人再食㗎嘛 唉咁咪好事啊喂但係呢啲係真係中共逼出嚟㗎 喎佢個語文好有問題啊佢話内地货源满足佢嘅需求但佢冇提到本地嘅货源都可以满足到香港人嘅需求。 本地嘅货源係满足内地人需求啊你老美年初一食出前一丁賣右边都食唔到啊俾佢賣晒。 係。 係啊日本版出前一丁冇得賣啊大佬。 即係佢而家。 我老婆鬼揸咁嘈啊。 佢而家就係话俾你听呢大陆提供嘅货源呢係可以满足到香港人嘅选择所需。咁但係呢个世界上仲有其他嘅嘅同樣嘅食品嘅來源都可以滿足到香港人所需嘅、哦，即係譬如話好似啱啱上個禮拜，即係新年之前就係呢個活雞嘅問題啦。嗰陣時就講到 活跳雞啊， 熱烘烘咁啦。 呢個問題你講下，不如你講埋先啦。 喂，咁你嗰、那個 新白過年冇雞食嗰陣 係咪嗰個兩萬蚊就佢叫定 佢食嘅？嗰啲叫手撕雞， 叫嗰啲係你叫嘅。 我唔叫好耐啦佢食嗰隻叫手撕雞、哦、有牌子有名堂㗎喎、 哦。叫咩呀口兴如记呀喂。 梗唔係啦打领手撕雞㗎喎、哦。搞错屌你咁你都唔识你真係屌。 撚识㗎嘛。嗱咁嗱嗰即係嗰两万蚊嗰样嘢。唔係两 屌食个百咁佢而家口啊我屌够我。口啊我屌够我食个百咁。 黑咗面啦人哋。两 老人家啫。 唔係嗰两万隻活雞嗰个问题就已经系完全证明到就系你即係唔系佢亦都唔敢讲到咁明就话香港系只可以即係亦都唯一係依靠緊大陸嘅嘢囉佢只係話我哋大陸提供嘅嘢係可以滿足到你嘅需要。 唔係而家新聞嗰日都講呀有條友拆穿咗嘛話香港都本供應到本港啲雞㗎嘛基本上。 啲有供應呢就有條友呢、嗯、就係話香港雞農業協會嘅唔知幹事定乜撚嘢啦。咁打咗林記有寫嘅。咁打咗。 即係叫簡稱叫雞幹呀。 就打上去啦。雞農呢就話中國嘅註冊雞場呢係冇竹絲雞賣嘅。 竹絲雞係咪即係黑色嗰啲烏雞嗰啲烏雞呀 咁你究竟係點解香港會有一啲黑色嘅竹絲雞喺街市度大搖大擺賣呢咁你就一係就係 quota 雞啦一係就有啲黑市嘅途徑有人運到入嚟啦咁、 嗯、 你依家即係 当然啦，政府依家又再提呢个中央屠宰啦，咁我都费卵事讲佢中央屠宰系几捻扑街啊呢样嘢，即系讲唔讲啊？ 讲 咯。因为中央屠宰其实佢系冇记错，唔知07定08年系提过，当时系话提倡过系收翻啲鸡排去做一个中央屠宰噶嘛。 收咗有一批人，氹咗一批人交咗， 收翻个鸡排嘅。咁 跟住嗰 扎零年嘅时候， 嗰扎做咗冰鲜鸡啊嘛，有一扎 系啦。嗰时做冰鲜鸡啦，跟住到10年嘅时候咧，政府就抛出嚟咧就话而家搁置中央鸡场嘅方案啦，因为咧。依家食活雞嘅人呢已经大大降少到係 5% 之下啦。咁所以呢而家就唔再搞中央屠宰场啦。咁当然啦，嗰班收返雞排嗰班雞农呢梗係屌晒老母话会考虑 JR 啦。咁另外一个原因就係冇讲出嚟嘅呢，就係因为中央屠宰场嗰一个嘅冇人肯投资呀。 嗯。 你边个敢做呀、啊、中央屠宰场。 嗯。 既然你话嗰个活雞嗰个需求量系咁细嘅时候，仲抌咁大嚿钱去搞中央屠宰场，有冇盈利咧？边个敢投啊？咁你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而家咪叫做系胎死腹中咯？咁到今次H7N9 啦，又再提，但系根本就系同之前系一捻样嘅嗰、那个嘅问题冇解决过嘅。咁而家就一路喺度话除咗一方面系话搞中央屠宰场啦，跟住一方面话要点样检疫啲大陆鸡，仲有一个声音就系话大陆鸡嚟嘅时候要同本地鸡分开摆嘛。 唔系佢而家最扑街咧，佢嗰日赖冇地啊。 唔系， 所以唔可以分开摆啊嘛。其实系可以做到噶嘛。 当然可以做到啦，但系而家个问题，除咗系呢咁样，当然做，当然 welcome 啦，当然欢迎啦。但系最大嘅问题，你要搞掂。点解会有竹丝鸡出现喺香港嘛？ 唔系呢个其一， 呢个先系问题啊！ 我想问 呢个先系最重要，因为你搞唔掂呢个问题咧，你廿次检疫都冇用。 唔系我知，其二我想问翻你嘅，喂，嗰日其实系好少人提到咧， 我好奇怪，第二日报纸冇人卖啦。 有样嘢好少人提到咧，系香港验到嘅所谓禽流感咧，系俾人揽炒女街坊噶嘛？ 系啊， 一路系叫佢早啲去检疫，佢又唔捻理， 滚啊！ 做嗰啲疫苗嗰啲咧。检疫咧，佢又唔捻理啊嘛，跟住就将嗰啲大陆鸡同本地鸡混埋一齐， 系啊， 连累埋香港嘅鸡。 而最大镬系你，即系当你追溯翻谂翻个源头，佢哋系喺系咪上水啊嗰个摆放嗰度？ 呢个系啊， 喺嗰度即系话你嗰啲竹丝鸡一样系摆咗喺上水嗰度嘅，即系话即系我估啊，根据你正常途径入嚟嘅嗰啲竹丝鸡，但系佢哋。是不是注册鸡场入嚟的、 哦、 它是没有检疫的鸡来的、哦但是它可以放在香港检疫的鸡即是大陆检疫的鸡注册鸡场的鸡和香港检疫的鸡放在一起、哦是哪个呃入来的呢的鸡、你如果黑市途径没可能放在那里的应该是直接去街市的如果黑市途径。 那不是它现在就是说它要照顾你咪俾啲鸡你咯，如果唔系你冇得食噶啦。 所以就系、是，所以嗱嗱好，我奇怪嗰样嘢咧，就系第一系报纸冇买，第二高永文冇出个声。 高永文嘥气啦，迟迟都唔做。 唔系你睇下呢件事上，呢件事上面佢哋都唔系好敢去追嗰个源头。 咁你就谂到啲鸡， 系 有 劲到尾， 系好有问题。 检疫嗰样嘢，话你系咪要去嗰啲叫咩啊？测试嗰啲 快速测试， 快速测试啊！佢都系拖到成几个月先， 唔系其实喐啊，其实有系咁，同埋快速测试有个问题就系佢测试都中间有个 time lag， 佢要即系要先知道个结果，佢唔系难以想象就系佢唔知啲鸡有冇问题就已经运咗落去长沙湾个批发市场先啊嘛，咁呢一样嘢咪就系结果好似今次咁咯，咪就系揽炒咯，同埋中间你难以确保 嗰啲鸡笼咧，有啲系佢唔系死咗噶嘛啲鸡， 系啊， 事嗰啲咧，佢焗住又卖得咧，沤咧变咗老鸡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屌你冧价啊嘛， 唔系你难以唔系同埋过量嘅供应咧喺农历新年之后咧，系只会将个价钱推得更低， 更低咯， 同埋即系好似新俾你讲话，佢依家推话冇。地咧，你其实嗰个问题只会越积越大，因为你依家只会摆喺度，啲病越积越多，跟住就令即系本地鸡更加会惹埋。咁你分开咗嘅时候，你其实调翻转头个检疫，你要喺实嗰度做晒咯。 系啊， 因为你如果唔系好似阿方东希话嚟到长沙湾，屌你都病捻晒啦，仲要沿途散布病菌， 系啊，仲要系沿途嗰下先最 得。系啊， 所以你嗱归根究底啦， 仲有嗰笪关于嗰阵时，其实已经整话想做一个。快速測試 嘅检疫中心咧，而家话冇地嘛。 系啊， 其实咧，阿游清源佢哋系揾过，即系好似八五二邮报系啦，佢哋系揾过嘅资料咧、嗯。其实系阿曾荫 有位噶嘛？ 阿曾荫权咧已经画咗个地方噶啦，系 CY 上咗场之后，哇！香港要起楼。於是將呢笪地又划返去做住宅用途啦。 屌佢老母 嘅。係啦。咁於是呢。 我不嬲都话啦 ,CY 世世就花开富贵嘅。咁一定要死嘅。 所以呢、這、一个即係个检疫而家佢哋系唔从来唔敢提原来以前系划咗笪地系预、留咗要起㗎啦。 我知啦。其实佢系咪又学咗咩林木管理队嗰招啊。 点啊 目测。 喂即係嗱关究底你都系讲一句啦为健康都系要占中咁但係 都系我哋学识咗目测验计先啦，即系快啲嘅呢个 都系要占中，一定要搞咁，但系都系有一个问题嘅，即系喂，咁佢而家摆到明软皮蛇都唔会搞嘅，而仲有一样嘢就系话，2016，我真系上次同阿快必都讲啊，2016如果你可以废除功能组别， 系 你一个健康嘅议会，我即系我知道我咁讲会俾人屌，但系真系一个系事实嚟嘅，就系话，就算我当你真系有筛选，我都唔捻柒怕你啊嘛。因为你成个议会你废捻除功能组别，你一个健康的议会嘅话，议会就足以可以监察到你行政长官你做嘅嘢。但而家冇，你唔好话占中，而家又话出嚟讲2016啊嘅人都冇啊， 未到啊嘛。 屌你问死啊！ 时机未成熟啊！嗱，留紧嚟即系呢个占中即系大耀庭嘅嘢，我哋留翻下一节讲啦，时间差唔多。 好，听只歌仔 好。 好。 喂，咁咩啦？第三章。 You are so kind and gentle. I need someone sentimental. Baby, it's elementary. You and me. Maybe it's love that's talking. Can't tell my feet to stop walking. I can't explain what's happening to me. Well,I'm just old fashioned. How do I hold my passion? 环四海政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喂，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大家马到功成。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揀什么呢？梗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落黑道开工的主持人啦，正在开工中中中中。 好，开工啦。咁啊，头先 正啊，把声几好 J 咁。 头先听嗰只啊 ，Tina Charles 就 fire down below 即系下边着火啊。 系 下边着火啊，只歌叫 咩事 ？Fire down below， 咁啊又系七十年代 disco 歌啦。 因为冇钱所以下边着。 点解下边着火？喂，如果有听上个礼拜，嗱你哋我哋三个喺度听，不过我就唔系好记得嘅。我年初一拜年嗰阵时听，就系呢个阿土嘅大军阀。 我系 入边咧就访问阿戴耀廷，咁啊。据闻我哋三个都听到下面着晒火， 系 阿森华就解读咗佢前言不对后语。 嗯， 咁究竟咩事啊？ 嗱，即系其实大家有听嘅话都知噶啦，咁啊，所以不作多讲啦。 屌你讲下咯，唔系真唔记得，因为唔系首先我要补充，点解我听完都唔记得咧？ 嗱， 系因为 咁嘅 个节目个水平系好高嘅，但系咧个气氛咧系 哇你好曲喎、啊。 个气氛比较平啊！ 唔系我哋第一句好卵曲， 真系好高啊！所以 你同我唔系咁讲嘅， 嗯， 我系咁讲啊， 唔 系 佢得明嘅， 我话好闷啊嘛， 咪迟你架咁讲啦，明嘅明嘅， 我话好卵闷啊嘛，咁但系 你自己同阿土解释啦，明啦， 去到后段阿土咧饮大两杯就嚟料就好听咯， 唔系你。阿新比开头点解叫我听呢，佢就係话佢开头喺度追緊汤家华嘅。咁就係佢发现汤家华嗰个方案呢就话戴耀廷好支持。咁就所以叫我听。 同埋佢话占中系冇方案㗎嘛。嗱你留嗱有一样嘢我想讲一讲嘅。我唔好意思我打岔。 唔系我俾你讲先㗎，系屌你。 戴耀廷嗰个话佢占中冇方案㗎嘛。你留意下我今日剪个新征稿啊。陈建文话我哋系冇方案呢，我觉得系一个笑话。 嗯， 咁但系你戴耀廷话冇方案喎，点先而家？ 唔系呢个，其实呢个我可以理解嘅，占中系冇方案系嘅，因为佢嗰、那个佢其实佢戇鳩啦，因为佢讲嘢后面留咗个括弧，佢占中系冇方案括弧暂时，因为佢哋依家系等紧啲方案出，即系嗱，佢对外讲啊，系等紧一啲方案出， 系 当大家可以投票嘅时候，就投一个。大家认为合适的方案而攞嗰个方案嚟占领中环、 嗯， 所以在现阶段是冇方案的， 嗯， 咁啊讲系讲得通嘅、嗯，所以我理解啦。第二，阿陈建文讲个就话我哋冇方案，简直系咩 笑话啦， 笑话。咁因为佢嗰个演绎就系话我哋系有方案，不过咧我哋系未决定用边一个方案，所以系有方案嘅、 哦。哇，高人， 使乜讲？ 咁你继续解构啊？佢嗰日讲啲 唔系咁，你讲埋汤家华先啦，你未讲， 我唔记得咗噶。 你话佢撑汤家华嘛？ 我唔记得咗噶，你讲 嗱咁嘅， 听入面咧， 屌你老母，咁咪听嚟做乜啫？ 我嗰日大佬啊，对咗外母，咁点啊？你知我唔中意拜年噶啦，咁梗系塞住个耳仔听下肚啦。对外母同对住阿土，你拣边个啊？ 喂，咁你梗系，咁你梗系重温翻之 前，真系唔可以翻屋企播啊！屌你， 喂，你梗系重温翻之前嘅云端起义啦！你咁噶？ 哦，系喎、啊，对唔捻住， 咁啊你 对唔捻住，我唔啱，屌， 唔系咁啊， 屌， 咁佢话支持汤家，佢话支持汤家华方案咧，就系佢冇话支持，佢只系话汤家华方案亦都系一个可支持嘅方向、 啊。我就觉得奇怪啦，咁嗰个系有筛选成分，点解会可支持咯？就系、 是、嗱。啊其实佢入面有解释嘅，呢、這个要用心听，我都听过几次，因为其实佢讲得好啦复杂。我唔谂明佢一啲好简单嘅嘢。 喺屋企过年听几次。 佢兜好啦大个圈，你叫我听要做功课啊嘛。 哇，阿土，我都系帮阿土 sell 点击率咋，唔使你用10,000买。 咁样咧？ 唔系、啊，我唔明。 10,000买咩啊？ 10,000买点击率咯。 边个啊？ 边个啊？ 冇啊，我就咁讲啫。 哦，咩？觉得你大点样得出110,000呢个数字嘅？ 唔知啊，最近阿土计出嚟嘅，仆街， 又阿土， 阿土点解咁啊大屌啊？你做咩屈我？ 乜嘢做？ 嗱，咁啊讲翻啦，咁啊， 唔好饮大两杯先打嚟，唔该，我死梗。 唔系，你学金英嗰招唔好听个电话咯， 真衰嘢啊！ 嗱，咁咧， 屌你搞到唔记得想讲乜添？唔系佢话大 饭啊， 阿汤卡点？佢话汤卡华嗰个系一个可支持嘅方案。 系 咁佢即系佢讲开话其实即系佢个 meaning 啦，佢嗰 part 嘅 meaning 咧就系话其实坊间嘅所有方案都可以支持，即系除咗当然系除咗一啲好建制嘅方案啦。咁佢话点解呢个可以支持呢，就係话汤家华嗰个系有一个提名委员会咁，好似都系千二人嘛，冇记错。咁佢就係话如果用一个方法就係睇视乎你个提名委员会点样组成。你个组成可以好多方式组成嘅。咁就话佢话譬如话呢、這个即系其中一个假设，佢就话呢个提名委员会如果佢个功能系好似一个选举委员会咁样、即系而家嘅选举委员会、你嗰个提名委员会佢负责呢，就系、你即系譬如阿土，即系譬如个方案系你有收到十万个提名、或者公民推荐啦、收到十万个公民提名，咁你就拿住嗰十万个公民提名呢，你就怼上去呢个提名委员会嗰度、去俾佢 verify。如果呢十万个提名都系认可嘅 ,ok 嘅，冇问题嘅，咁、你咪入闸。 但系佢可以出述㗎嘛，即系我系收集个提名嘅时候，我系可以周围收集提名啊，去到佢 verify 话唔得咁 咪。佢话就系话，呢个提名委员会系一个中立嘅提名委员会，即系当然佢嗰个前提 base on 你冇，即系唔好咁多。 但点组成咧？你中立嗱，你组成系一个问题嘅喎，点组成咧？ 嗱，呢个点组成佢都系话好多解构方法，但系即系假设啦，即系我哋用翻个即系好正，即系当佢系一个好正常、好正义嘅人嘅思维。咁我冇话佢唔正义嘅，咁。我个都系觉得佢戇鳩咧，咁即系你喺呢啲咁嘅方式去即系谂套入佢谂嘅时候，如果一个即系假设啦，嗰千二人全部都系一啲中立嘅人啦，咁佢做嘅工作就只系 verify，OK 抌人去，咁咁嘅提名委员会系 OK 嘅，即系我接受，但系当你操作起上嚟嘅时候，就好似你话斋千二人。点样去组成呢？入面会有几多系渗透呢？ 系啦， 呢个就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呢个先至系现实政治。 系啦，咁当然啦，佢呢个咁天真嘅谂法入面，如果咁样嘅模式嘅时候，我接受嘅。但系我知道现实系做唔到嘅。当然最可行嘅方法就是我哋讲嗰样全民都系公民提名。 系啊， 即系当然我唔明白佢点解咧？佢就系好，我哋多次提出全民公民提名，或者全港选民都系公民。都是一个提名委员会的这个讲法，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刻意避开的。他们 呢， 因为他们即其实到现在他们就算是真普联啦、除了学民啦，除了学民方案、真普联啊、民主党方案啊，各样都好，其实他们讲到尾呢都是做一个提名委员会的优化。 喂，佢嗰日讲一样嘢，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佢话有个妇女团体同佢讲嘛，因为你知道我哋嗰日去 DD2 咧，咪有兰花系嗰啲朋友喺度嘅，即系个个都话 佢咪当嗰个就系妇女， 系啊 ，DD 咩？佢嗰日同佢讲兰花系嗰啲话唔捻使倾啦，屌！嗱，我真系模仿翻我条友啊，我话屌你老味呢啲唔捻使倾啦，系咪先？使捻使乜捻倾？阿妈女人嘅嘢系嘛？使捻倾咩呢啲？ 你觉得佢唔似咩 啊？系啦，嗱，我哋冇扮得几似嘅把声，但系咧，佢就正正话有个妇女团体讲。话你哋认为阿妈系女人嘅嘢，我哋系唔识，我哋就系唔识，我哋就停留喺阿妈系女人都唔知嘅阶段。喂，咁啊大镬喎！喂，因为我点解话大镬咧？因为毕竟唔知道阿妈系女人嘅妇女团体系占少数，你冇理由去就嗱，我真系我知道我咁讲又俾人屌，但系真系你冇理由去迁就一个少数。 嗱，呢个咧。 你大多数人都明白，你系个少数唔明咁，你喂 嗱呢个 少数要服从多数喎，大佬。 其实阿土喺节目入面都执咗佢嘅，其实系好啱嘅，执佢执得，但系要成日耍咗佢。佢哋系话，当你去即系追求公民提名嘅时候，佢明白佢依家去想揽一个方案系大家都接受嘅方案咧，咁系可以揽更最多嘅人支持占领中环呢一个行动嘅，咁。当然理想中咁做嘅时候系冇问题嘅。 森华，你同我都知系冇一个方案可以全部人都接受。 当然，唔系，当你喺好捻理想嘅，即系可能喺天堂啦，你可能系 work 嘅呢样嘢。 喺地狱可能 work 嘅都。 我都是但啦，咁可能 work 嘅。 我哋要落地狱先得。 系啦，可能 work 嘅，即系我哋而家咪下地狱咯。 人哋破地狱，我哋就落个地狱屌。 啊，地狱！啱啱我嚟嘅时候先打冧咗栋叹息之墙， 系嘛？ 咁即系当你好理想嘅时候 work 啦。咁但系喺你阿土入面亦都讲咗啦。但系当你一啲如果你话会讲出嚟，你话唔支持公民提名嘅嗰啲系咩人嚟噶？咁如果嗰啲有一啲咁样嘅人， 你使乜揽佢啫？你使乜理佢啫？ 咪咯， 你唔支持公民嘅提名嘅人，你根本就唔需要揽佢，无论点样佢都唔会支持你嘅方案嘅。 系啊， 咁你使乜理佢啫？咁啊，戴耀廷系回避咗嘅。 唔系佢，我当佢系交啊，我当戴耀廷交，交啊交在喺边度咧？我哋真系冇一个方案系，即系等于一个林峰，你几咁靓仔，你话自己几咁靓仔，或者黎明，你话自己几咁好歌喉， 嗯， 你唔会得到全香港，我唔讲全世界。七百几万人都摆你咁啊，梗系唔妥你噶嘛？你个方案一样噶嘛？你即系有人唔妥噶嘛？ 林峰系亚太区都 亚太区总有一日成为亚太区啊！ 系啊， 屌你真系俾我高登 feel 打你。 其实已经系咩噶啦？佢已经攞咗啦，就系、是、全港人都系国民个方案咯，全部全港选民都系公民提名，呢、這个咪就系最大嘅，最大公因数啊，系嘛？ 系 啊， 呢、這个咪最大公因数啦，已经攞咗噶啦。不过佢就系、是、我唔知佢贪心啦、啊，有意图啊，定好似快必所讲系根本佢哋有计划啦。咁我当然最唔希望佢系最后者啦。 但系佢好难去避免人哋觉得佢有计划咯。佢玩到咁样，佢而家 即系嗱，好老实讲，好真心嘅，即系嚟到呢一刻，我都唔支持佢咯。即系我哋支持咗咁耐，我都唔支持佢。点解、啊？即系我都讲咗几次噶啦。我最失望嘅就系你话一个好争取民主成分嘅人，而且。但系啱啱节目都系啦，佢都问阿土话：你唔会唔信我系一个追求民主嘅人嚟噶嘛？咁我都相信佢系一个追求民主嘅人。不过佢个民主咧就系你我系诶、你系民我系主咯。 唔系啊， 因为唔系点解我咁讲就系话又系嗰样嘢咯，就系喺电子公投上嗰个态度。 我正想讲一样嘢啊，大家我哋都心照噶啦，我同你个问题嘅。 我好捻灰心 啊， 老实讲。 我同你都系。都知道啊！所有人都系想何俊仁辞职搞公投啊 ！D D 温仔啊，第一日啊 ，D D 温点解咁轰动 ？D D 温第一日 Q 仔话：我今日嚟就系谂住何俊仁辞职搞公投，你家阿叔啊 ？Q 仔都咁讲啊 ！D D 温啊，我哋大家都有去到社会上好多名流啊，都有去到，即系阿匡仔嗰扎啦，都去到， 我以為你 即系知名知名 band 人嘅于飞啦，都有去到啦。 但系梁振英冇去咯， 咁啊系。 band 人咪 同埋著名嘅数码达人都有去到啦。 边个啊？ 方东 A 咯。 哦，阿近冇去、 啊。有啊有啊。 阿近有去咩？ 有啊。 见唔到佢嘅。 即系 D Day One 诶，好多人去咗，就系因为 但教主同、 大家都认为，大家都认为呢、這个何俊仁辞职，佢代表超级区议会，佢全部其实佢代表全港大区噶嘛。佢、去辞职公投。咁呢个系有一个好大嘅认受性㗎嘛，大家都系 buy 你呢样嘢，而之往后当你一流出咗话电子公投，大家都系好极力反对嘅。而 但佢坚持， 原来你系坚持去做喎， 一意孤行喎。嗱，你又话唔够钱要筹旗喎，筹旗咧做啲大家 而我哋喺小组嘅时候吐口风咧，系话佢哋接我哋 D D 正式 D D two 嘅时候，好似系11月定12月啊。 十一月咩？ 是但啦，十一月啦，佢哋当时系话筹咗个数字系得100万松啲嘅啫。而据我所知，呢个电子公投系用咗六位数字嘅，即系我当你最 cheap 嘅六位数字有210万好咩啊？咁你已经用咗九分一嘅资金噶咯， 同埋 乜捻嘢都未搞之下，已经用咗九分一资金咯。 电子公投系充满咗呢个 bus 噶， 嗱， 俾人哋 仲有 身份证， 嗱，仲有嗱嗱嗱 搞掂。 嗱，当然啦，呢个 bus 当然系啦。而最令我感到系黐捻咗线，佢黐捻咗线啊嘅一个位咧，就系、是、当我哋咁样讲嘅时候。大家都认为电子公投呢一嚿嘢喺戴耀廷嘅心目中，或者喺占中三子嘅心目中，系有一个好捻大、好重嘅地位噶嘛？啱唔啱先？大家有冇反对先呢样嘢？即系从一个正常逻辑去谂啦。 冇反对。 但系佢喺一个大军阀入面，阿土就话：你当日1月1号电子公投，你三个问题都戇鳩喎。戴耀廷讲咗一句说话。大家又何必咁认真呢？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屌你老母啦！ 喂，你又叫人哋嗱最兴嗰样嘢，佢讲呢个认真，我即刻谂啊！嗰日你叫人哋一定要去投，跟住你叫人哋唔好咁认真，咁即系点？你又话嗰日嗰个系代表民意，但系 佢话 你黐捻咗线啊！ 咁你又话代表民意，民意嘅彰显， 喂， 即系点啊？ 唔系，如果佢话但，跟住佢话但，我都系谂住试下嗰个 system 得唔得嘅？咁你做咩唔投？今晚食乜餸咧？ 唉， 居然系咁啊！ 有冇睇 TVB 嘅问题？ 咪咯。喂， 定有冇食手撕 鸡？你傻撚咗啊！你用一个六位数字去搞一个电子公投，然之后 final 得出一句系大家做乜咁认真？ 唔系我有嘢仲好想问。 喂，你呢一句 唔系 你呢一句啊，那个讲法啊，直头系等同系我讲嘅啫。有咩分别啊？ 我有一样嘢好想问阿土。 系啊， 我有一样嘢好想问阿土。阿土既然同佢系即系师弟啊，阿土系师弟啊。 阿土唔該，下一次嘅大軍法可以答一答我。喂，你讀書嘅時期咧，阿 Benny Tai 咧係咪好多女朋友？我憑佢呢句説話，我覺得佢呃到好多女仔咯。 哦、 即系尤其是第一次，你使乜咁紧，使乜咁认真？我试下嘅啫嘛， 试下 讲下啫， 我讲下，我试日嘅， 我讲嘅， 咪你同嗰啲一流一挂，俾你做试做后门嗰啲冇冇分别噶，去到拆。哇！又可以做后门嘅，诶、哎，你单太太大条啦，插唔入啊！我话试做啫嘛，但系试做咗噶啦，我照照俾后门价钱啊，一样啫嘛。 佢而家当投咗票嗰啲系契弟咯，佢而家系。 系啊，喂，你又讲到嗰日系民意彰显啦，有个人一定要投票啊。跟住 佢只系 而家同你讲， 佢只不过喺个投票系统投咗票嘅契弟啊。 跟住而家同你讲。我试下啫嘛， 喂，你真系黐捻线啊！你点可能咁样讲噶？我简直系，哇！你黐捻咗线喎，我系有咁嘅感觉噶。 唔系佢就算， 所以有冇饮酒噶？戴玉婷， 一系有，一系冇。 如果有，又系真心话嚟噶。 唔系如果佢真系。如果佢真係即係面對住公眾，即係尤其是佢嗰陣時回應阿林鄭，即係講一個咩民意彰顯，跟住之後就喺上個禮拜大軍閥就講一句咁嘅說話，即係如果 大家咁冇咁認真， 如果呢句說話真係真嘅話咧，咁即係第一都唔應該咁樣講出口啦。 哇！佢如果佢俾對台咧熱血咧 cap 撚咗，佢真係遺臭萬年啊，大佬真係。 不過佢 不過冇㗎啦，佢哋啲人都望住我哋節目㗎啦，都會知㗎啦。 唔係真係，如果真係。对家 cap 捻咗真系遗臭万年啦，但 系要做 cap 烂， 系啊要做 真紧啦。 你而家咧嗱，不如咧你就叫阿 Spooky 快快脆脆打俾阿土 delete 咗个集。 唔系、哦，我反而叫阿 Spooky 自己自投罗网，将嗰段声带俾阿黄仁达，不断播、哦，彰显咗佢哋呢个 正义、 正义啦，同埋呢个全民制宪嘅明智啊！ 人哋到时问你要唔要俾钱噶？ 唔使你话唔使出红俾佢啊！你话彰显你哋热血全民制宪嘅名字啊！占中三子根本就系政棍，嗱、啊、呢句说话已经 系啊 吓显露咗佢政棍啦、 啊！包你唔使买咁多点击， 我冇讲过。嗱、啊、呢句说话唔系我讲啊，大家快大听清楚啊！唉、哎，真系啊，系、嗯、咯，咁就有冇嘢补充啊？即系 仲有嘅，即系仲有嘅，未捻讲嚟啊！ 咁你继续啊！ 嗱咁。 点啊，捻人 咁样咧，即系另外咧，就大家嗱，即系其实根据佢嘅讲法咧，即系佢依家因为好多佢自己嘅讲法就系话，根据国际公约咧，就好多方，即系好多个提名咧，其实都合乎嗰个公约嘅、嗯，即系例如话汤家骅嘅方案，其实都可以合乎，就系、是、视乎嗰个组成系点样，视乎嗰个投票机制系点样。因为其实佢讲到一样嘢，就系话嗰个提名权啦、被选权啦，同埋嗰个投票权咧，喺国际公约入面咧，只有呢、这个投票权同埋被选权系有明文写嘅啫。提名权就系依附落佢哋两个之间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嗰个提名权咧就好似系会含糊咗。咁所以就系亦嗰都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嚟嘅。咁、所以就好多方案调翻转都可以符合，但系咧。大家都睇到啦，依家除即系理论上啊，学文嗰个都系有提名委员会噶嘛，只不过系将个提名委员会扩大到最大啫嘛个铺。咁但系戴耀廷自己喺节目入面咧，48分钟咧，佢系漏咗口嘅，佢就系讲到明咧，讲得好捻清楚 ，exactly 就系话有提名委员会就系、是、一个不公义嘅制度嚟嘅。其实佢自己解释咗，佢自己讲咗，佢话有提名委员会就系不公义、而你就系唔会支持不公义嘅制度。咁、即系话，如果往后有任何有提名委员会嘅方案，你系唔应该接受嘅。你依家落嚟嘅，即系根据啱啱呢一集嘅大军阀咧，你只有一个选择，就系一系就废除基本法入面嘅提名委员会，一系就全港市民自动成为提名委员会。即系提名委员会系唔存在嘅， 其实应该行第二个最好啦。全港市民都系为提名委员 会。唔紧要，两个都我哋都冇坏嘅。但系根据啱啱呢一集，佢只有呢两个方案。 喂，咁你呢一集好紧要，Spooky， 你唔好坏带。 嗱，我特登俾埋分钟你噶啦，唔使你等啦。 唔好引个坏 file 吓，你好好嘅保存，整几廿个 copy 吓、啊。即系储几廿只手指度啊！小心啊！ 你惊会唔见嘅？ 我惊唔见啊！呢啲咁， 但系咧， 戴耀廷搵人嚟偷翻。 嗱，当然啦，当然啦，嗱，即系我哋可以用翻呢一样嘢。 哎呀，我洗咗个 file 喎，仆街！ 我有 嗱，所以我都话点解我同你邀请戴耀廷系 啱噶啦，应该 你邀请啱啊，你熟呢啲啊嘛，我唔多熟、啊。 应该我同你去邀请嚟噶嘛， 我同你去邀请，但系你主打佢啊，你熟呢啲啊嘛，你熟选举嘢。 主打佢要我喺个麻包袋噶咯。 你熟选举嘢啊，你去讲啱啊， 唔系咁啊，即系你同埋咧，你跟到咁样嘅方法咧，你戴耀廷咧，你依家系骑虎难下啦，当然系、你依家你咁样嚟紧嗰个进程咧，我哋要小心就系快必讲嗰样嘢。 鸡年 唔系， 原来鸡年先占中， 即系佢讲紧嗰样嘢，屌佢，梗系屌佢老母啦！唔系你惊嗰样嘢就系话上次大家都有听过，就系公民推荐嗰样嘢。其实我唔系话公民推荐嗰样嘢，当你如果可以全民都提名委员会，你捻得你咩？咁你咩名都得啦。当时如果当全民都系提名委员会，你捻得你咩名啊？或者你公民屌閪啊，都得噶嘛。咁但系而家个问题系佢可能改一改个名。就是话有个方案，就是譬如话有一个是提名推荐会咁样。嗱，我依家呢个提名推荐会是合乎基本法嘅。我哋个提名咧就唔系去我哋直接去有呢个权力嘅。我哋只系推荐俾另外一班人去选委嘅咧。嗰班就系呢个行政长官选委会啊。咁就过咗咯。 我觉得唔会咁样嘅。 喂，好难讲。 佢应该会改一个名叫做新花都提名委员 会。唔系，即系其实最重要嗰样嘢都系惊佢。 或者提名委员夜总会， 或者系直，或者系 博多陶君衡入咗去。 或者嗱同埋新比嗱，同埋或者可能咧就唔系戴耀廷嗰边改名，可能林郑嗰边改名。 系。 即系话，我哋依家提名委员会咧冇问题，我哋开放嘅。依家只要所有香港市民咧愿意申请咧，佢都可以成为提名委员会。而提名委员会嘅功能咧就改咗噶啦。提名委员会就将提名嘅人嘅委员，佢哋咧就将呢个名咧就负责 verify，O 唔 OK 嘅时候咧，我哋就递交俾呢个选举嘅核实会咁样。哇！屌你老， 佢个开放神话已经破灭咗啦。佢嗰条片话会听大家意见啊，嗰条片楼下系留唔到言噶嘛。屌你，咁你听咩意见咧？我想留言，我想打四个字啫，好简单嘅林郑，我就想打四个字，屌你老母啫嘛，你都唔俾我打，咁你都唔开放留言，你话听意见， 时机点啊？时机未成熟， 即系你唔系认为我喺个魔面前讲屌你老母，你会听到啊？ 时机未成熟， 大佬。喂，咁仲有冇补充？冇啊，讲第二样 核心嘅后面都系佢哋嘅护质啦。 唔系，我觉得大家系要好似森麻咁重复翻听，我都会翻，我认真嘅，我都会翻听，因为其实系。 我觉得你似笑鸠我多啲。 唔系，认真嘅。虽然好闷，但系其实蕴藏好多玄机。佢真系讲漏口好多嘢。 系啊， 系啊，要听翻。阿土啊，真系英记一功啊！呢一集，我讲真嘅。 系啊， 系啊。阿土后边嗰支发烂渣，我谂咪吓窒咗佢咧。 系啊。 其实阿土后边发烂渣吓鸠窒佢啊。 吓捻死佢啊！ 吓捻死个阿土发好捻大脾气啊嘛后边。屌，我觉得阿土英记一功嘅呢集系正嘅，虽然气氛前面系闷啲，但系真系要翻听下。因为佢好多都系说漏了嘴啊，系啊，咁啊要听听啦。咁啊，另外可以讲啊，系讲咩啊？你有嘢回应啊？ 另外就系我哋想回应呢个本台嘅主持之一嘅金英啦。 你有咩回应佢啊？ 根据新比俾我个资料咧， 有关我事？ 哇，系你俾我，就系喺 D 一百咧上一集嘅怒汉捞松，系咪上一集啊？ 前一集啊， 你时间弹啦，我睇翻 PM 啦，证明系我或者可以 po 新比嘅 PM 出嚟，以证我系清白嘅。 我都系根据刘德华所讲啫，指证最 狠。嗱咁啊，咁入面咧，金英咧就喺呢个 D 一百入面咧，咁就去即系佢入面咧就讲翻一个说话啦，就指责本台其中一个 jingle 咧就好唔啱嘅。咁啊 ，Spooky 可唔可以播一播嗰个 jingle 出嚟俾听众听一下？佢直 exactly 系指责嘅，咁大家可以听一下先。 但系阿 Spooky 准备紧， 未得嘅我未有， 得未啊？ 系，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嗱佢讲嘅， 系佢讲。 唔，而家好似转咗 jingle 喎，而家转咗条女讲喺宾州同思华嘅肠之间，我都系拣花生啊嘛。 系咩？系啊！ 嗱，即系个英文嚟噶，你做乜用广东话讲？ 系咯，嗱，咁佢就系话我哋呢个台啦，喺呢啲任何大事上高咧，个立场咧系站喺花生嗰边咧，咁你对成件事有冇帮助噶嘛？咁样个台系唔得噶。 但系嗱，首先我两样嘢嘅，第一个嗰个 slogan 佢讲噶嘛， 系啊， 咁佢唔认同就唔应该录嘅。 即系除非阿土攞起支枪指住佢咧， 你讲唔讲？唔讲我一枪打捻死你，叫佢饮住酒啊！佢饮住，佢饮住酒就喂讲啊！屌， 对唔住，对唔住， 对唔住，对唔住啊！第二，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是嗯，喂，咁我哋个台冇应该以我有听啦， 嗯， 应该冇一个节目系食花生节目嘅，个个都系、嗯、虽然系嬉笑怒骂咧有啲，但系都系认真去评论一啲政治事件嘅，即 系 等于如果有人话，我都知道有人系认为花生台或者香港花生系一个食花生嘅台，咁、嗯、但系我觉得系好无知嘅咁讲，咁你会唔会认为芝麻街系净系食芝麻？我想问一下，咁你可以驳我嘅，喂，唔系、哦、芝麻街，屌咁多布公仔吓、啊，有阿 Early， 有阿 Bird， 有 Elmo， 梗系唔会认为佢系食芝麻啦。咁我哋节目，喂，搞乜捻啊？大军阀啊，啲冇一个系，我都唔讲我哋个节目啦。你可以话我哋嘅节目扑街，咁我都特登抽起唔讲云端起义啊。我讲下大军阀出游沟鬼头吓，讲、啊、下党国笑谈 炮打 炮，我特登唔讲噶，屌。呢啲咁有争议性嘅讲嚟做咩？炮弹太有争议性啊！唉，我讲下呢几个节目系咪食花生咧？唔系啊，系嘛？ 嗯。 咁而即系包括埋头先讲嘅炮弹收睇率都好高啊！咁佢都唔系食花生噶，其实、嗯、即系佢即系只不过阿傻边有大两杯，个争议性好大嘅。但系佢入边讲呢啲好坚噶，真系唔系食花生噶、哦，佢真系好认真去评论紧一啲国事咯。 系啊， 咁、嗯、我所以我要真系要。为我哋个平台平反一下，即系喂，等于我以前我喺咬台有个节目叫万里望， 咦好正喎、啊！那个节目听讲 系食花生噶嘛， 好好听喎、啊！那个节目 其实我哋就系收集一啲花生，然之后去分析啊嘛，你明白？ 好好听啊！那个节目我听讲，好高收听率噶， 去分析啊嘛， 好正啊！大家可以探， 所以我都回 应翻啦， 唔系唔好听翻，听翻大家唔着数咧，我哋做嗰啲。 你咋？你咋？ 话大家唔着数， 乜嘢唔见得光啊？ 唔好再提啊！ 落咗假噶啦嘛， 落咗假噶， 落咗 听唔到啦。唔系，即系我都要平反一下，即系其实花生台正经啊，花生台就唔系代表食花生咁解，即系一个名嚟嘅、嗯。我谂真系冇， 即系讲噶啫。 喂，真系冇一个节目，冇一个节目食花生、啊，我觉得，同埋冇一个节目系唔系企喺呢个鸡蛋嗰边、啊。嗯 我讲嘅啫， 我觉得我哋个个节目都企喺弱势嗰边发声，呢个事实嚟嘅，系啊，好认真噶。你见我而家即刻唔嬉皮笑脸讲，的而且确系啊嘛，即系就算阿 B 哥嗰啲吓炮打司令部，你睇下欧乐轩嗰集， 嗯， 你睇下 B 哥为咗我哋香港人嘅福祉啊，企喺我哋香港人弱势香港人呢边啊，狂炳啊欧乐轩啊，欧乐轩个遭遇就好似你有冇睇《复仇者之死》？ 有， 好似嗰班。即系好似阿 Juno 俾人踢出去砸差房俾人打咁样，呢啲好似吓俾阿 B 哥打到体无完肤，咪就系点解要咁样做啊？逼佢讲真话啊嘛， 咪同埋即系佢仲有一个就系令我都几想回应嘅就系话，净系识得炒 noise 啊，即系啲正经嘅评论又唔做，咁即系喂。嗱，炒 noise 佢又唔系咁讲，佢话炒 noise 就紧有嘅，就冇话我哋唔做正经评论、 哦， 即系佢话咁台炒 noise 就紧有嘅。 唔系后面仲有句噶， 系咩？ 系啊， 唔记得啦。 唔系咁就系个就系话炒 noise， 我觉得冇问题嘅。但系你炒 noise， 你炒 noise 得嚟有 point， 有做正经嘅评论，有乜问题 我哋以下都会炒 noise， 阵间 系啊，我哋 都要炒花生先。 即系同埋即系根据阁下咁嘅讲法咧，即系我又唔相信 D 一百系冇炒过任何 noise。 我都有一句啦，如果认为花生台只系食花生嘅朋友，就问下自己会唔会认为芝麻街净系食芝麻咧？ 系啊， 就 系 咁啦。 所以都系嗰句。 唔好同我拗，我系芝麻街嘅 fans， 我已经做咗40年芝麻街 fans 嘅，唔好同我拗啦。 唔系，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任何台炒 noise 都冇问题。 冇问题嘅，冇问题。 包括一二三台啦，即系咩二一好似冇三台，一二台啦，梗唔系双台啦。 哦、我以为你讲嘅 唔系双台，唔系港台。 我以为你讲 一个台写住一二台嘅咧， 一四一 吓边个 一一嗰啲，我以为你讲 有出报刊嗰份咯，那个台咯。 哦、但系点解有一二嘅？ 大家都明噶啦，那个二台。 哦，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真系冇问题嘅，老实 冇问题嘅， 唔系即系同埋我哋大家一路都有嗰个讲法啦，就系、是、话大家互相。有一啲正经评论嘅节目冇问题，因为我哋大家都希望嗰个样嘢系网台呢个界别系叫做可以发扬光大， 百花齐放， 甚至乎尽可能就可以 佔咗一個正即嗰個叫咩正式傳媒嗰個地位。 其實我上個禮拜都講一樣嘢，我真係真心希望大家可以攜手做到。 係啊， 因為而家呢個 moment 咧，你而家政府咁樣講住一啲主流媒體，其實我哋網絡媒體正正就唔應該各自為政，係應該攜手做一啲嘢出嚟。 係噶，即係譬如話嗱、啊，我都唔敢高攀啊，我就係話，譬如話 D 100同埋米米，佢哋去夾手，譬如話去做一啲。炒即不停去炒话要去回购领汇咁先算啦，主力不停吹话回购领汇， 或者喺战中方面讲下 系啦，你咁样嗰个正面， 特别系2016，我真系觉得 系啊， 同埋可以喺 你嗰、那个你嗰个影响力一定好犀利噶， 即系2016呢个立法选举呢两个大台真系可以做到啲嘢， 系噶，我真系希望可以做咯。 细嘅平台又可以即系帮下手啊嘛， 系啊，我希望可以咁样咯，唔系即系唔好再系好老土咁停留喺互相攻击嗰个位 咯。系啊， 网台越嚟越 popular 之后咧，就 我听到越嚟越扑啊屌， 越嚟越 popular 之后咧，就更加难做嘅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政府更加难面对，就系、是、以后。讲緊係选举嘅时候帮政党背书呢一样。 係啊。 即係呢一样嘢係法即係理论上係其实上一次选举大家都 佢想喐嘅佢喐唔到嘛。如果我自己把个节目係摆喺上去打个 archive 上去俾人 download, 咁我算唔算係一个媒体 呀， 係咪呢啲好难做㗎嘛。 即係我希望见到嗰样嘢就係好似话譬如话依家电台嗰样嘢呢，虽然大佢哋都系呢个商业竞争，但係唔会讲到出口话即系商台、港台，你死梗你咁样咯， 唔 会啊！ 有一个台成日播一条旧嘅港产片，成日有一句：我屌亚视嚟嘅， 屌咩啲？ 边个台啊？ 冇嘢啦，唔讲啦， 冇嘢啦，呢啲 唔好讲啦。 唔系即大家系处于一个良性竞争嘅位咯，唔好处于一个敌对嘅位咯。我冇。 唔系最紧要系喺面对2016咧，即系真系嗱，我啊比较肤浅，我真系觉得占中唔会发生，但系起码2016啲立法选举。所有大网台 D100 迷米可以携手做到啲嘢，咁而我哋可以帮到手，我哋都会帮。 系系， 我哋都即我哋唔敢话自己发动，因为我哋真系个平台细，但系我哋希望有大台可以牵起头，就住2016做到啲嘢咯。 系啊，即嗱，即网台就希望大家发展系咁样啦。咁但系即有时一啲叫做咩？嗰、那、一个系咪叫做政客嘅界别啦？咁、有啲人即系譬如刘江华嗰类啊，咁嗰啲咧系必须要去随之后发。咁听讲佢有一个新嘅接班人噶嘛？ 叫咩？ 都系个堆，都系个堆啦。 系咩？ 都系个堆会反骨嗰堆啦。 系 哦，听讲最近有新嘢、啊。 我唔好讲呢样嘢住。最近你过年有冇行花市先？ 哦， 花市先， 哦， 我就你又去咗睇阿萧生，我原本谂住去睇， 唔系我 叔侄啊， 我有 叔生啊， 我有嗰日兴啊，我话俾你，我原本谂住咧约晒脚，喂嗰晚打完边， 你放我飞机喎、 啊，冇脚咁就系约晒脚话，喂嗰晚打边炉，跟住落去听下老萧、啊。最新消息，萧生屌佢连都唔断， 系 做节目，我哋梗系要捧下场啦，咪先。 If not me, who？ 系咯。I have a dream 啊！你喂，点不知屌我冇脚，得几条友，得我老婆同一个女性朋友啦。咁唉，屌咁打边炉，打完边炉就行，变咗行花墟。哇， 系 唔好讲， 做乜行花墟噶？ 你行花墟咁近，你都唔叫我 林郑花、啊、你 打完边炉系成点几钟啊？ 冇所谓噶， 叫你啊，我几 远啊？ 哦， 跟住我哋去花墟入唔到去， 系啊，都好多人。 我今年。真系呢、這个花市，我要屌一屌一样嘢。等几耐入去唔系问题，你手秩序 O K 嘅。咁固然嗰晚手秩序啦，但系警方做一样嘢好卵扑街。 系咩？ 以往入到去花市咧，你行紧一条巷啦，我突然间想行后边嗰条巷， 行唔到。 我中间有啲窿位咧，系可以穿去后边条巷噶嘛。 咪有需要亦啊，嗰啲其实同时间系有一啲紧急需要咧，系真系帮到手。 系啦，我可以穿去中间啲巷去后边条巷行噶嘛。 啱啊啱啊啱啊！ 佢今年落铁马封捻咗，即系我要好。跟住原条路温威行到去尽， 唔系 先至兜圈行去第二条巷， 条街唔可以行到一半就可以。 咁、哦、咪令到你可以好有系统咁行晒成个花市咯。 即系条街咧，一条巷咧冇分叉口嘅， 呢个系德政嚟噶。 我估可能好多人就咁样打尖， 我 觉得 我就系行咗一条巷之后咧，而嗰条巷根本行唔到去铺头度啊，不断系咁。逼啊咁样咧，结果我就走咗。 你理解错咗啦，新比。我多年行花市嘅经验， 有冇排队先？ 梗系有啦。咪、哦、你多年 好市民， 你入到去都冇得唔排啦。你一定系咁行嘅。 唔系啊，有啲人系左插右插噶。 花市 花市就难啲唔排。 系啊，花市 你入去买有冇俾钱先？ 嗱嗱，呢个咧 我都想 嗱，即系呢个花市咧，其实系练一个冲击嘅好地方嚟嘅。 又点啊？实 你点样去顶住后面啲人咧、啊？而前面 即系实战攻挡，挡一挡先，系嘛？ 你当你去到年30万最逼嗰晚嘅花市咧，你又可以实现呢、這个双脚离地，个人向前飘。 你知唔知我嗰日逼到咧？我系企图做一样嘢，就大叫后边有一条傻佬掹条宾州出嚟周围抄人啦、啊！ 我冇听到你讲， 我谂住咁样戒啲人会走啊！ 你冇用啊！你太长啦，两个字好简洁咧。唔系两个字好简洁，啲人会散开。拉屎啊！一定散开。 唔系，突然一真系有人抌包屎上天空，我仆街！一抌上去，每人都散咗几天啊，大佬。咁啊，方东系咪去咗维园啊？ 系。咁我今年冇去花墟。 有冇听到消息先？去维园？ 我去嘅时候已经过咗噶啦。我 搞错啊！你忠实噶。 点零先去到维园？ 你以前 即系张智霖，你都见唔到。 见唔到。即系应该系已经初一噶啦。 有冇买老萧本书啊？ 有。 啊！ 同时间 有冇买《我在法庭的自续》啊？ 啊，冇啊。乜嗰本系自续嘅咩？ 唔系咩？我睇亲上网啲同都 怪你有特职啦，咁 唔怪之人民超市冇入货啊！ 唔系以前好似有噶， 唔系话 好似以前有嘅。 哦，对唔住， 后来 搞错咗添。我而家即刻 check 有冇入货添。 而家梗系冇货落架啦。唔系介我系同啲朋友去咧，咁同埋你话讲嗰本书，我系顺便帮我喺另外一个节目嘅一个主持，你都识嘅，咁啊佢买，即系佢就话我又唔想咁样入去啦，咁样咁。 唔系佢哋系买边本啊？佢有本《爱新觉罗》嗰本，我想睇。 你。我是买近代史， 近代史， 近代史系啦。咁我对近代史个兴趣大啲， 咁我都系， 系啦。咁 因为我又系， 咁近代史嗰本啊，我又即系我以为系，因为佢已经系咁嗌咪话，卖埋最后嗰啲精品啊嗰啲嘢，我以为 喂唔系，我佢几时开啊？人民超市，我哋不如上去 又去买啲鱼啊！ 我以为啲书， 唔系我哋上去萧山度买， 但系你明明话想买鱼噶。 都想啊，咪意大利飯，咪但系去嗰度小心啲，附近望清有冇南亞嘅人， 系啊，有啲窿啊嘛， 你有講粗口， 系你講好多粗口， 系 咯，你死硬你， 唔緊要，嗱我岔開少少，我特登喺 Google Translate 度一 translate 咗做人最緊要正直嘅印度文點講， 系點講啊？ 我唔識講其實，我俾佢睇，如果第時有啲南亞嘅人想喐手啊，或者印度人想喐手咧，就即刻。印咗嗰段嘅 show 俾佢睇，嗱做人最紧要正直啊，你唔可以立乱嚟噶。咁佢系惊， 系， 梗系啦。 哦，唔系你着住某啲衫都可能冇事咧， 着黄色衫可能好啲，黄色咖喱啊。 但系你我拎错，我记得有次同你出街咧，你拿住嗰把黄色嗰把遮，上面写住咁讲字好听。你唔好拿错遮，死梗喎， 仆街。 咁啊，系啦，咁啊，买嗰本书啦。我以为系已经买晒啦，点知原来仲有货，仲要啊，佢又有签名嘅。 哇， 系咪佢签定啦，或者咁讲？ 系咪真系？系咪真系萧山签啊？好似啲歌手咁搵啲经理人签。 佢有个印咁样吸咗，跟住就唔系隔篱嗰个就应该真系。 佢印吸咗系咩印啊？写萧若元噶嘛？ 唔知啊，我唔记得咗咩。 咪总之写住傻逼嘅字， 咪总之写我唔知四个字嘅嗰个人啊，咁啊，跟住隔篱就用之类似 个人吸住，屌你老母，佢系萧若元。 隔篱用之 sign pen 咁啊，签咗萧若元三个字咁样。 屌你老母，萧若元。 咁啊，本书咧就我净系睇咗头头嘅就。即系唔可以点样评论啦，即系但系你话讲成个呢个维园咧，嘅经验咧，第一就好彩就冇阿新比遇到嗰个问题，就系话中间位系啊，即系如果 删咗个闸 系啦，如果即系开咗个闸咧，唔俾人走，好大镬， 好大镬，其实好危险啊！你咁样有咩事头逼死你？ 因为你要知道咧，佢每一条街咧，其实嗰啲所谓中间嗰啲位咧，即系可以话系唞气位、 逃生位啊， 系啊，唞气位啊，即系佢你要知道每条街中间系。即系何其地逼咧，咁即系真系要有呢啲，有尤其是有啲人，我见 你行完都瘦晒啊，唔见几粒肉， 系咩？ 系啊， 我见即系我见都有人 啊、我见到有人系觉得唔舒服啊，即系系咯，咁啊，其实我想讲佢第一条街系经历啫，咁啊第一条街系最旺嘅，咁啊因为嗰、那个系入口啦，咁啊同埋就 系咪因为有热血公民摊档， 同埋有政所有政团都喺晒第一， 即系人力都喺度啦， 除咗民建联、 热血公民咧， 民建联咧， 民建联第二条街， 热血公民，唔系热血时报咧， 都有。 咁你觉得系嗰度系因为热血时报吸引啲人啦，定系民主党咧？ 我想讲嗰边就比较正啲咯。 咁咪哇！你大逆不道讲啲咁嘅嘢， 咪先 嗱，即系本人咧， 唔系人力嗰度旺旺先最紧要， 好捻婆， 人力就好捻旺。 哇！你咩意思啊？ 因为本人嗰日行嘅时候咧，就真系我咧，其实行晒其他先，最后尾先行嗰条街。我行紧嘅时候已经系四点几啦。咁你要知道四点几应该 suppose 冇乜人咧。咁当然后来我发现原来错嘅，因为 唔系啊，宇阳抌咗张相啊，夜晚五点都好多人、啊。 因为我走嘅时候，我见到仲有人喺地铁站系咁出啲人， 但系你话嗰度少人咯、啊，你即系话人哋买 like 啦。 咁佢都系买 fans 行嘅啫。 哇！ 你要咁讲，我都可以咁讲。 哇，几多勇武啊，方东你。 咁如果买 fans 行，唔怪一支真系要十几万、啊，十一万、啊。即系一个 咦，你自己认咗十一万系佢，你指紧边个组织咯？ 我冇啊， 哦， 我冇讲过任何嘢。 好， 啲人自己倒入座就算啦。 好，咁啊，就系、是、因为其实我系最后尾先行嗰条街咧，咁我即系其实佢已经算即系我相比之前嗰几条街，即系其实如果你讲话嗰个情况都系逼嘅，即系同埋就系、是。好难行咯，唯独系去到就系民主党加即系热血嗰边嗰段咧，就真系行得比较轻松咯，即系唔系 哦，即系你话既唔系民主党，亦都 要冲锋陷， 即系你其实你真正嘅意思系想话民主党赶咗啲人走， 可能都系， 定系民主党同热血已经跻身同一个系列啦， 啊都 所以都系咁嘅人流， 系咯，即系知己啊嗰啲，可能大家都系一。都 friend 啊，即系我唔知咁，但系的而且确你话人力嗰边咧系逼咧，其实都好理解，因为连即系吸金能力最强嘅学文思潮啊，即系如果讲正， 好 似 学文 系啦，即系今次应该摆档系啦，好似最强系佢，我冇记错啊，咁啊即系我讲 政 团系啦，都系喺人力个位附近嘅啫。咁所以 佢应该整一档系买金币，我觉得 OK 金币朱古力啊，好意思。 屌， 屌，谂埋啲衰嘢。 咁所以嗰条街就系 我而家好支持萧生，我话俾你听，萧生做乜都好嘅。屌，所以我佢嗰两本书咧，我会买嘅。 不过唯一咧就有啲令人感到。即系有啲想反胃，就系听到阿 Jesse 把声咯，即系烧台嗰个 Jesse 嗰个咧，系啦， 阿 Jesse 系啊，系啦，系啊，即系听到嗰把声已经唔系几开胃咁样咯，系啦，就 系 咁啊。 咁你都系想听下爱明把声嘅，但系又冇啊。好，咁啊，讲下 手撕鸡嗰个， 哇！你有冇去嗰边啊？好似话有三位佳丽话俾你听。即系要落去花市嘅理由啊！ 我去 嘅原因 啊，我唔知道我去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就似乎 啲佳丽走晒， 系啦，同埋就 定系根本就冇佳丽存在过啊！佳丽只系一个传言嚟嘅啫， 唔系呢个要问下森麻啦。咁啊，但系 我冇去、 啊。唔系即系 唔系啊？即系有冇佳丽存在过？究竟可能系根本冇佳丽呢样嘢嘅？ 问下你， 我唔知咩、啊、事啊？ 咁啊，就 系即系挂羊头卖。卖狗肉 唔知咁啊，总之 我唔系挂羊头卖猪肉， 系咁啊，系咯，嗰边比较正 常。卖猪肉啊，都我唔知呢啲， 同埋呢个交投量比较少咯，买嘢嗰度。 系你系咪净系关注人哋个账啊？88,888嗰个，嗰个交投量梗系少啦。但系点买啊？咁鬼贵。 嗰个应该有人想买嘅，嗰啲应该真心 fans 会买噶嘛。 啊，你识嗰啲真心 fans 有冇谂住筹期买？ 系咯。 咁我唔知道啊。即系佢之前系。 哇！出商量都唔掂、啊。 你知唔知佢 咁鬼贵？商量都唔够买。 佢哋真系好热血噶，即系出钱俾啲。即叫我叫啲人啦，唔係我嘅，咁总之就叫啲人咧就 你有冇识一啲朋友佢係从来唔关心政治㗎，咁跟住就不如你俾啲联络方法，即係 咪嗰个叫咩咩 即 係嗰啲 dessert 啊 咩乜啊即係变咗好似嗰啲咩佛罗里达健身嗰啲咁样呢，咁、啊、即係嗰啲俾咗啲 number 佢之后，咁佢就最后咩就係唔知喺边度银河包买咗啲飞就俾佢去睇咁样。 你又唔明啦，呢、啊、一招叫做我哋肯出力啊，包你冇黑食啊。 哦，咁解。 係啦屌。 係啦， 呢啲呢个咩宣导嘛。 我问佢其实有冇飞，佢又唔答我咁样。 咁你咁关心政治细粒俾飞，你咪自己买喺石头。 原来咁解， 梗系啦。 咁、哦、好啦， 自己 我下次 话都明啦。入去睇 show 冇炮谷食啊，自己带寿司鸡入去啊。 冇嘢讲 嗱， 系 花市啊，讲完啦，讲拉丝讲下啦， 系啦，咁讲食嘢啊嘛， 讲下食嘢啦。啲今年咧，除咗花市嘅焦点啊，新年啦、啊初一啊，至到初四晚啊，桂林街嘅桂林夜市都系一个焦点、啊。 其实年三十都开嘅， 年三十都开，我未食过其实，因为咧我就唔系好中意食街边嘢嘅。 哦，啊，即系你见得嗰个以前个广告多， 系啊，跌咗支烟落啲牛杂度攞翻上嚟食。因为嗰个 几啦经典啊， 嗰个小贩，嗰个小贩个样，个男小贩嚟噶嘛， 系啊， 个样我好记得，点解咧？ 系 我以前有个女同学同佢一样样嘅，点会女同学同佢一样样、啊？我就成日话你喺牛杂度执翻啲烟头上嚟食嘅，我唔会食你啲嘢嘅， 系 系啊，唉，咁我就好少食街边嘢，因为如果你讲桂林街咧，我永远就系记得蛇王线嘅啫，以前蛇王线咧。就喺、是、个表演咧、哦，汤蛇皮啊嗰啲噶嘛，吓、 嗯、 咁、啊、你好似有去过食桂林街喎、 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好多人啊，多人到排唔到队系嘛？要打尖啊！ 其实我去咗两日，咁啊， 系咪两日都要排唔到队要打尖啊？ 咁啊，我总之啊年三十去咗一次，咁啊， 咁、 啊、 有冇打尖啊？ 冇，梗系冇啦，即系 俾收唔收到钱啊？啲小贩定系你刻意唔俾钱啊？ 啊，我冇，我梗系俾钱啦、啊，系咪？ 但佢收得住钱嘅我。 唔係佢哋係咁㗎嘛，即係你佢整緊嘅時候佢已經有另外一個人會叫你畀錢，即係做、 哦、即係收得切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 我驚係你畀唔切錢，人哋話你冇畀錢嘅。 喔冇。 抹黑你又冇啦。 我呢啲奉公守法嘅、 啊。我都奉公守法嘅。 係啦咁排隊一家要排㗎啦，我唔會好似啲大陸人咁嘅。 係、啊、即係大 陸人。喔、哦、即係大陸人先唔排隊嘅。 又唔畀錢。 普遍講普遍嚟講大陸人就。 唔排隊 比較多唔排隊 囉。又唔畀錢囉。 唔畀錢就可能 走數， 唔係可能大家文化問題溝通 文化包容咧， 係啊，大家要包容嘅。 呢啲揾阿官長男問下佢，呢啲包容 就係啦。咁啊，就不過今年就其實已經差好多啦，即係 啲嘢冇唔好食。 其實有咗幾年㗎啦，啲嘢食其實 咁就年年都有㗎囉， 係啲嘢食渣咗好多。 但今年有個引發咗一個問題，我哋其實認真要討論嘅就唔係 打尖嘅， 就唔係俾唔俾錢同打尖嘅問題，而係好多人都話之前又話要取締啲小販。 啊，去到你唔係講緊打尖嘅咩？ 係都係啊， 哦、 你仲想講啊？ 唔係，我以為你想講㗎嘛， 最後咪仲想講先？唔係，我想講下嗰、那個。即系如果系，我想问一下啦。嗰日传咧，有人话嗰度有啲人去买嘢食打尖， 着住衫啊，着住嗰啲有势力衫。 嗰、那个人消失咗个 account， 消失的 account， 究竟 个 account 消失咗？ 系啊，有人 唔系，好似又话入得，不过冇咗个 status。 究竟系咩事？系咪老作噶？系咪？你知啦，香港人都一定奉公守法嘅，点会唔俾钱噶？ 系咁好难讲嘅。 又有啲人 如果有跟班就 咁，人哋可能攞咗。金币去俾， 亦都有啲人话咧，可能 你睇戏都知噶啦。 嗱，正想讲下睇戏啦，有啲人话会唔会系即系有啲演员 系 去食嘢，即系可能系觉得自己做嗰个角色太深入民心，自己上咗脑 哦， 咁啊一时间觉得自己系一个 型得滞， 即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咁啊梗系食嘢唔使俾钱啦， 神 啊， 陛下。 我唔知啊，哦、會咁。但我想講一樣歷史嘅，以前咧最元祖做泰山嗰演員咧，係跳樓過身嘅。 係點解咧？ 點解咧？係因為佢做泰山啊，做得太入戲嘅。 係， 就算唔喺片場都覺得自己咧成日同阿茲達玩得好埋、 哦， 自己真係一個泰山。 哦、 有一日佢喺屋企望下隻窗，屌我喺使乜 搭 lift 落街过马路过对面层楼， 跳过咪得咯， 跳过去咁过咪得咯，结果系真系咁样跳，叫佢跌紧死咗， 跌死， 系啊，嗰个第一代嘅泰山演员，电视剧嘅泰山啊， 哦，阴公， 系啊， 咁好难讲，即系我讲下啫，嗰啲即系扮扮做 系咯， 吓嗰啲最后尾可能系我讲嘅啫， 唔系咁，我想有样嘢真系认真嘅，最后讲想讲少少嘅，森华都会有兴趣讨论嘅啫。喂，以往咧， 头先嗰啲佢冇兴趣咩？佢都 笠晒水啊， 佢有兴趣， 你见嗰个卖豆腐干咧？玩电话你都知嘅啫， 系咯， 黐线咁讲嘢。 只要嗱，我想讲一样嘢就系，以往好多人都话要取缔小贩，但系去到呢个时过节又话，哎呀，食环署捉晒啲小贩啊，搞到而家冇夜市。 哇，我从来都冇支持过取缔啲小贩。 好啦，到俾翻夜市你啦，啊，不过其实寻晚食环都有执法嘅话。咁啊， 都都 话即系有人怀疑系有人因为俾人告发咗要排队啊，要俾钱之后就心心不忿，咁啊打电话去报食话 咁样啊？ 咁边个我唔知啦，我都系听翻嚟。 呢个好严重嘅指控嚟嘅， 我听翻嚟嘅，我都系转述网上嘅意见。 哦，咁啊，唉，希望唔好步泰山后尘啦。咁继续讲埋啦， 搵御林军做你啊！ 佢呢个。个心好毒喎、啊，咁样即系谂住整死啲小贩。 睇嚟我都系净系用 Google Translate 都唔够，要学好啲外语先得嘅。 系， 你有冇听唔识听？ 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君要臣死。 系， 诶，对唔住，我系呢个民主国家嗰度过嚟嘅，香港嘅。 哦， 我觉得冇呢一句嘢存在、哦。 即系你唔信陈压嘅。 我唔第一陳壓我唔信奉啦，第二我係唔贊成復辟帝制嘅， 即係你唔拜袁世凱啦， 唔拜、 哦，明嘅，明 真係。我想講啊，到而家有翻呢個夜市俾你，喂，第二朝早又成地垃圾，我點搞 咧？嗱，其實呢個咧， 點搞咧？ 其實垃圾嘅問題，我覺得又唔可以怪，即係 唔係？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好多個層面嘅。當然啦，好多人都話今次有呢个夜市出现啦，即系唔知乜啲人突然间好似新大陆发现咁，其实年年都有啊。 唔系，仲要帮佢改埋叫桂林夜市，好似士林夜市。 系啊，我开头啲人听到桂林夜市乜撚嘢啊？ 我以为台湾， 我都以为系台湾有 个桂林街咁样。 屌你老桂林街！ 如果唔系话台湾嘅士林夜市有呢个龙虎炮喷剂同埋龙凤按摩棒卖嘅。 系咩？ 梗系啦，我以前去过，帮衬过啊。 你净系去呢啲咁嘅夜市？ 你走去摆翻档啊！屌， 抵啦。 咁啊，呢个咧。咁我就觉得係当然好多人话今次食环去拉佢哋呢你哋又唔好话到啲食环咁衰，你諗下嗰度搞到咁污糟啊，第日边个去扫啊，唔係食环扫街嗰啲。咁当啱嘅，你咁样讲係啱嘅，但係当你引申。 扫街都外判嘅啫。 係当然啦，咁但係当你再引申落去同一个逻辑就係、是。如果你有一个食环调返转头向政府建议譬如话每一区或者几个一两个区咁样去划一个 area, 係或者唔好咁近民居啦，远啲啦，咁係俾你哋去摆档嘅一个礼拜一日咁样、你可以发一个牌照俾佢哋係要喺嗰度摆档食物受規管嘅，即係食物佢哋嘅食物係唔会食到人肚屙嘅，如果唔会钉牌嘅。咁、而你哋嘅規則呢，除咗係要食物合格之余呢，仲要每个人譬如每个人最少要自备一个係可以俾人掉垃圾嘅垃圾桶。咁你其实实以上嘅问题已经解决咗大半嘅。 但係到时 亦都係 有居民又话唔好仔挤喺我区喎。 所以咪远啲 喎。 咪话係譬如嗱呢、个亦都系。 你知香港好麻烦， 唔系噶，唔系噶，远啲就得噶啦。即系譬如话，据我所知啦，香港有几个地方都有嘅，太安楼，不嬲都有噶啦。 有啊，好食啊， 不嬲都有啊，太安楼。 但系嗰啲牛杂 系 一个。 但系太安楼，我话俾你听，根本系一个西湾好嘅市中心，嗰个正中间，咁多年嚟有冇人投诉？ 咪有啲系愿意。即系个社区可能已经系 系啦，接纳咗嘅。嗱，但系譬如话坑口系一个都几边皮嘅地方。又系有 嘅咩？ 有 唔知喎。 有 啊，啱啦，阿森华你咁讲，阿梁振英话咧发展地下城市，佢谂住喺维园下边咧搞个 做做乜学 地下城 市？屌你讲开呢个咧， 喺维园下边搞个小贩地下城。 喂，你讲开呢个真系笑捻咗啊！佢又话搞人工岛，又话地下城，几时搞埋海底城？ 但我想讲咧， 佢将士林夜市咁样学咗佢咯，咪就整个 系啊， 系啊！我想讲一样嘢啊，佢如果即系拆开少少啊，如果喺维园搞地下城扑烂街啊，维园啲树冧捻晒，台湾咪咯。 系啊， 试翻行咧，地下一个公园下边整个城咧，嗰啲树啲根插唔到落去，全部冧捻晒啊！ 系啊，会 嗰个好明显系睇捻咗 Ava 啫。 我唔知道我冇睇。 唔系咁即系你譬如你话咁样嘅做法嘅时候，你咪可以减轻咗小贩管理队嘅工作，而小贩管理队减轻咗嘅时候，扫街亦都减轻咗。你三赢喎，冇输喎。唯一输嘅就系、是，哇！咁嗰啲小贩会影响嗰啲商铺噶嘛？ 唔系啊，咁又可以 最影响 呢样嘢， 根本就系呢个就系主要原因啦。屌， 我觉得都未必影响嗰啲商铺，最影响系即系成个。而家系商场式嘅生活习惯啫，系咯，咁同埋你话 系咧，平时食蛋烧卖， 即系好老实讲，我哋细细个全部都系经历呢一种嘅模式长大，我唔觉得有问题。 食狗仔粉啊，我最记得啊，食完嗰个碗咧，摆埋嗰个桶水嗰度咧，攞一攞，我走出嚟装第二碗俾你。 我知，但系如果你话 肚屙系常事， 如果讲垃圾处理，就讲两点完啦。咁其实。第一就系佢有冇其实即系而家你见 冇垃圾桶， 所谓嘅垃圾山个问题系因为唔够垃圾桶，而唔够垃圾桶个原因系因为食惯佢喺政府嘅立场角度系佢唔知道，从来都唔知道原来嗰度有个嘢事，即系纵然佢知道，佢都应该话唔知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系唔会预计有呢啲嘢，因为如果当佢搬一架嗰啲巨型嗰啲专门收大垃圾嗰啲咁样嘅垃圾桶嚟嘅话， 我车梁振英嗰啲啊， 嗰啲就会变，咁就变咗系政府默许噶嘛，佢哋又觉得哇咁样做坏规矩唔得啦。 唔系咁你呢个咪就系调翻转咪就系你可以去 advice 俾政府点样搞。 但 系 有启示， 即系你头先大家都讲咗啦，其实台湾几捻多夜市又唔见人哋系咁。 唔系，但系有启示，你而家喺今次嗰个垃圾山咧，即系桂林街夜市之后嗰个垃圾情况，你有启示啫。你如果他日咧垃圾征费咧，都一样通街都系垃圾噶。 系啊， 因为啲人唔谂。根本就第一唔会有耐性啲翻去抌，就算第二屋企嘅收集屋企垃圾咧，系定时定候收集啊嘛，你过咗段时间就冇啊嘛。咁啲人咪抌落街。 我哋嘅作息时间系唔同台湾嘅情况，台湾系相对 六点就抌垃圾噶嘛。 相对台湾系大家比较集体。 咁你点翻屋企啊？你翻唔到屋企抌噶，咁啲垃圾咪抌落楼梯口咯，或者系将啲食物残渣冲个厕所咯。 唔系 no， 你咁样谂咧，实系谂得系香港人或者系嗰啲新移民啦。 系 比较低质素嗰扎啦，即系唔系即系低质素嘅新移民啦，费事又俾啲左交攻击。 嗯， 你佢哋系唔会咁样做噶。 佢点做？ 将个垃圾摆你门口。 系， 哦，咁啊唔出奇啊。 你咁都唔 系你唔知啊？阿禅飞嗰阵时讲啊，佢有个朋友系啲鬼佬教授，大学教授。 系， 就听个 David Bowie 嗰只 China Girl， 就觉得中国嘅女仔好正，咁啊娶咗个 China Girl 啊。 系 食食一饭咧，碗汤唔好饮，你煲啲汤淡喎。你知唔知嗰个 China Girl 点样？打开个窗成碗汤倒落街。呢个哥教授，哎呀，你做咩咁样成碗汤倒落街？垃圾嚟啊嘛，咪抌出街咯。唔系抌垃圾桶啊，大佬。佢真系冇咁意识。 佢哋喺上面真系可能系咁嘅，住乡村嗰啲。 唔系，所以我话嗰个系一个启示嚟，就咁解。 仲有第二样嘢就系，如果你话喂，即系打即系。抌垃圾，製造垃圾量問題多嘅話，咁點解唔可以考慮一下？就係好似而家好多一啲即係所謂 food court 嘅做法咧，即係其實係用一啲環保嘅餐具，即係嗰啲餐具可以翻用嘅。 嗯， 係啦。咁譬如， 但你而家講緊嗰樣嘢係街外， 唔係我明白。但係如果政府真係想如果要接受解決， 其實佢呢個 因為咧，我哋以前咧， 籤同埋紙袋 啊，我哋譬如話而家 有啲地方食腸粉都係一個碟，跟住上面擺嗰啲紙牛油紙定咩， 仲有啲係。譬如豬紅嗰啲咧，直情係嗰啲雞碗啊，再加隻綠色嗰啲筷子俾你食完還翻俾佢噶嘛。 係啦，係啦， 依家都有噶。不過當然啦，會面臨嗰個問題係新美講嗰個啦。 係啦，即係 就攞啲水度兜一兜，繼續裝大碗俾你。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啦。係 啊， 咁如果即係政府係即係 我試過飲嗰啲啊椰子汁啊，嗰陣時好興有個鐵桶裝椰子汁， 係啊 凍啊嘛，我飲到有牙屎嘅撲街。 啊！ 嗰只杯有牙屎黐喺度，唉，真系屌，真系核突啊！真系 好核突啊！但系即系你讲， 我成日遇埋呢咁嘅嘢，周啦黑嘅真系，屌你真系， 其 实都唔使住南亚裔人啦，我，唉，呢边好啦黑嘅真系。 其实而家政府成日翻新啲街市咧，即系其实政府已经唔谂住再起新街市，呢个高永文曾经喺立法会议讲过啦，所以即系大家唔好期望仲有啲咩新嘅街市喺新嘅， 因为佢谂住领会搞掂， 喺新嘅市区落成啦， 佢谂住领会搞掂晒啊嘛， 可能系咁，但系如果你讲话现有嘅公共街市，就算佢翻新之后咧，其实有政府有冇谂过系譬如话除咗熟食中心，咁你可唔可以开多一层？ 嗰個熟食中心就係專門做呢一類嘅設計咧，而本身呢一類市政大廈係有咁樣嘅容量同埋咁樣嘅能力去處理呢啲垃圾㗎嘛，係啊，即係點解政府唔可以做咧？ 但你搬咗室內又冇印喎，因為你露天俾佢咯。 唔係，咁你街市都有啲係半露天，即係冇冷氣嗰啲㗎嘛，你都可以個感覺係好，不過可能啲人覺得熱，夏天可能覺得熱嘅啫。 係啊， 係啦。咁樣咯，即係我覺得要做唔係問題，係政府有冇心嘅啫。係 啊，係 啦、 啊， 就係、是。 咁當然佢係冇心啦。 嗯，係啊。 咁都係一句啦，無論街邊嘅嘢幾好食都好，都係要遵守秩序啦，要排隊啦，同埋咧 要俾錢嘅。 買嘢食係要俾錢嘅，因為香港係法治嘅地方嚟嘅，係咪、啊？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 係、啊，拜拜。 喺年糕同萝卜糕之间，我哋拣咗花生嗰边。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peanut 香港花生。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一些商讨日，其实就是被、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看到我们几和平下， 即不会好像韩龙那次那样的，因为、都会是即静默地坐在个街道上面等候被、拘捕的。 哇，我们一个没有方案的运动，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叫金美，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嘅信念。 可惜事与愿违，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的精神，所以我们要靠自己的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 A 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